事打压荒唐可笑，通讯局应该做的是查处英国传媒长期涉华涉港的失实虚假报道，敦促通讯局和英方某些人立即停止政治操弄，纠正错误。世卫不建议推行疫苗护照用于跨国旅行。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指出，基于实际和道德等多重的考虑，说疫苗接种仍然未在全球普及，可能对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不公平，而要求出示疫苗护照作为跨国旅游，将会进一步造成不公平。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3点，升232点，总成交金额275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9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5点，跌3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44元，升1.5；美团302元，跌6.8；小米集团21.95元，跌4毫；阿里巴巴224元，升3.4；港交所440.8，跌10.14；中国移动54.85元，跌1.4；建设银行6.5元，跌6仙；中国平安98.5元，升6毫；保利协鑫能源2.18元，升4仙；比亚迪股份176.5元，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87，瑞士法郎8.315，澳元5.981，加元6.156，新西兰元5.564，欧元9.2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9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7点，升284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6美元，卖出1,7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窝打路道啊，窝打路道北行线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油站对开快线受阻。咁而家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嗰边就好多车啦。咁啊塞到去彩虹村附近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去狮子山隧道方向啦，近住龙翔道公园油站对开快线有意外嘅。窝打路道的龙尾暂时就去到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彩虹村的了。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啦。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是交通繁忙，龙尾排到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去到彩虹村。港岛大坑莲花宫那里有临时交通安排的，咁直至黄昏7点，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莲花街都有临时的封路措施。九龙咧，红磡观音庙那里都是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啦，直至今晚的11点，平治街、差馆里、观音街、获嘉道都是有封路措施。咁而家咧就平治街啦、芜湖街嘅交通较为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制度的大改变，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制度上出了问题，不要被一些有心破坏一国两制的人是有机可乘咧，可以讨论的。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人大常委咩都做得的，但是究竟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想香港市民真的信服，定是想他们降服于这个政府？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第一个钟头会跟大家继续谈谈关于香港的政制改革。这个政制里面，就大家知道这几天在北京开会，都很多消息不断地传出来的。昨天就是列席会议的特首林郑月娥就回香港之后首次见传媒。就都讲了关于今次个政制那方面的变动会到底是有什么发生。按照特首的讲法，他就说就面对本港的选举制度出现了漏洞缺陷，他很清楚明白特区政府难以自行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说就是感谢中央继去年落实这个港区国安法之后再度行使权力为特区解困。咁又解困裏面牽涉嘅問題都好多㗎，咁我哋其實之前嘅自由風都傾過啦，咁包括咗立法會啦、選委會啊等等各級嘅選舉裏面都會有啲變化㗎，同埋亦都席位方面亦都會有改變㗎。咁而其中最核心嘅一個改變呢，就係未來呢將會成立一個呢係資格審查嘅機制嘅。呢、這個機制呢就係會審核呢個特首啦、選委會、立法會、區議會等等參選人嘅資格嘅。咁呢、這個這個資格嘅審核裏面呢，到底係會篩啲咩人咧？咁好多講法咧，就會係咧，就係而家嘅泛民咧，就多數咧都會係被 DQ 啦，即係出局噶啦。咁啊，對於呢個問題咧，就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有被問到嘅。咁啊，關於個改制咧，係咪特別針對呢個民主派嘅咧？咁咁啊，特首嘅講法就係話咧，就並冇係收窄對方參選嘅空間。咁即係意思講緊個泛民嗰班嘅陣營啦，佢就冇收窄到佢哋參選空間嘅。 咁啊，佢亦都表示咧，并非处理民主派啊，即系今次呢个政制嘅变革咧，而系要处理一啲咧系不爱国爱港，同埋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甚至挑战中央权威、勾结外国势力嘅人士。咁佢亦都重申咧，只要爱国咧，都欢迎系参选嘅。咁啊，但系问题咧，到底系点样爱国咧？点样定义咧？咁呢个方面咧，都系稍后我相信咧，喺呢个制度嘅变更嘅时候咧，尤其是系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嗰方面咧，系需要定出一个咧标准出嚟先得嘅。咁啊，到底泛民喺呢个咁嘅新嘅形势之下咧，系咪会完全出局咧？系排除咗喺呢个建制里边嘅空间咧？咁啊，稍后咧都会有啲朋友咧，一阵同我哋会倾下嘅。咁啊，至于电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对今日我哋呢个话题有兴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讲下你嘅意见嘅。咁我而家咧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咧，翻嚟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3月9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央视新闻访问，指中央完善本港选举制度，保障本港政治安全。 怎么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里边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安全，不会让一些这个不爱国的人士进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或者是让他们勾结一些外部的势力来影响香港的政治体制。这次完善选举制度，就从这个政治安全也有了保证。 民主党建议暂停安排60岁以上的人士群组接种疫苗，认为长者未必可以自行判断个人病历和风险，政府和医疗机构应该主动询问清楚市民的身体状况。民主党医疗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 必须是要很清楚跟这些病人去讲有没有病并发症啊，有什么情况，要在他们的角度出发，不是你有一堆文字写出来就可以当没事啊。我觉得在这个整个机制了解病人的病历，以至是确保他们清楚明白那个面对的风险那个效益，作出个平衡，作出个取舍才作决定。 警方侦破一个网上求职骗案诈骗集团，拘捕5男1女，涉及至少68宗骗案，涉款750万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情报组总督察张伟豪： 诈骗集团呢，就是他们会要求那些受害人呢，就不在网上面那些平台入钱或者进行付款，咁反而咧就係將有關嘅款項咧直接存入去咧，就係嗰個集團所管有嘅一啲嘅銀行帳戶，包括咧就係多個虛擬銀行嘅一啲嘅户口咁樣。咁但係當成功入錢之後咧，咁有關嘅詐騙集團咧就會失去聯絡，咁而嗰個嘅受害人咧亦都唔能夠咧取到任何嘅一啲嘅款項。 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3宗屬於輸入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就係同大家繼續傾下咧，就關於香港嘅政制變動嘅。咁呢個變動裏邊咧，就未來會成立一個參選嘅時候咧，嗰個資格審查嘅委員會啦。咁啊，審查你到底係咪符合呢個愛國愛港咧，先至可以入閘嘅。咁呢個變動裏邊咧，好多人就演繹成為咧，就係可能民主派咧就唔會再有一個參選嘅空間噶啦。咁嗱，我哋再睇多少資料啦。咁啊，港澳辦嘅主任夏寶龍咧，就曾經講過咧，個中央咧不搞清一色。咁另外咧就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田飛龍都講過咧，溫和泛民啊，同埋中間派咧都有望站穩腳跟嘅。咁咧就都想放出啲信息咧，就話咧唔係話完全係想將一啲泛民嘅人咧係清除出去嘅。咁但係到底個實情會唔會咁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或者你都想發表下意見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我請到一位咧就係政界嘅朋友咧，就係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同我哋傾下。狄志远， 系你好，陈景祥， 系你好啊！我啱而家倾紧咧，就系北京里边咧，最近咧都好多呢几日啊，都好多即系声音放咗出嚟啦。咁啊，讲咧包括咗个政制嗰方面咧，就会都几多变动噶。咁啊，其中嘅讲法，大家话变动之后咧，就民主派咧就冇乜参选嘅空间嘅。咁啊，狄志远，你以前都系即系参选过啦，亦都系属于即系当时你系代表个民主党噶吓。 系 咁啊，你对于最近咁嘅讲法里边咧，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系不搞清一色？同埋到底未来啊，即系民主派啊嗰啲朋友嘅参与空间仲有几多咧？ 系嗱，好明显而家即系流传落嚟嗰种嘅政改方案咧， 好肯定係會政治上係會收窄咗嘅。 嗯。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睇到即係過往嗰個即係社會嘅紛爭而帶嚟到即係而家咁嘅情況啦。咁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我接觸嘅理解就係、中央其實佢都明白香港係一個好多元化嘅社會。咁佢哋嘅主要嘅出發點咧就係、佢覺得嚇、可能破壞香港嘅運作或者係政府嘅施政嗰啲朋友咧，如果入到議會咧，佢就覺得係會造成社會嘅發展有困難。咁所以佢可能會即係喺個政治制度嘅設計咧，係要排除呢啲人嘅。咁呢條線點畫咧？你問我哋都掌握唔到。你話愛國者點定義呢？我就覺得可能係因人而異多過咧，係一個好客觀嘅準則。 咁、即係冇一個絕對嘅標準喎，阿迪柱係嘛？如果按照你咁講， 我唔覺得佢有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咯，或者呢個標準咧，係每人都睇得明嘅咯。咁我估佢嗰個所謂會有審查嘅空間咧，就係佢過往嘅表現啦，佢對個人某個程度嘅信任啦，咁可能呢啲係佢哋一啲某個程度嘅主觀判斷，多過一個一二三四個客觀標準。因為就算講出嚟嗰啲話係你可以批評政府，或者你主要係愛國尊重一國兩制，咁其實都係比較粗疏嘅一啲嘅理解個界定。咁我自己覺得係我哋睇唔到一個好清晰而好客觀嘅準則，係每個人都睇得明嘅咯。我覺得做唔到呢個效果出嚟。咁但係我亦都會自己判斷就係、即係中央或者佢哋嘅設計咧，都唔能夠造成一種嘅效果咧，就係、是、全部係建制派嘅人咧喺議會裏面工作。咁一來咧就呢個政治制度係冇信服力啦。第二咧係會變成咧政府咧係缺乏嘅即係個議會監察嘅。咁兩個情況之下咧，就對佢日後嘅成個政府嘅運作同埋管治咧都係不利嘅。你好難想像泛民無論如何點都好咧，都有最少50%嘅市民嘅支持度嘅。咁如喺個議會裏邊係零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完全係缺乏一個公信力。只不過係會令到個政府咧，在沒有公信力沒有監察之下去運作，我看不到呢就是中央想說排除了一些阻力而令到個施政是更加暢順。我覺得這個效果如果這樣的想像呢，個效果做不到。在這樣的估計之下呢，我覺得中央怎都會容許呢一些所謂理性溫和但是可以批評政府亦都可以追求民主的一些人士聲音呢，在議會裏面呢作為一個社會的多元的表現啦，同埋咧就可能某個程度對政府的監察咧係促進嘅施政效果。咁我幾相信有咁嘅一種嘅考量喺裏邊。 係啦，按照你頭先嘅講法咧，算啦，即係我睇翻頭先講啦，即係全國港澳理事會嘅田飛龍啊，佢話咧就係呢啲溫和泛民同中間派啦，就有望站穩腳跟啊嘛。咁啊，迪柱，你過往都有參與我哋嘅政治噶，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將你係擺成為咧其中屬於呢種溫和泛民或者叫中間派嘅。咁未來呢個轉變裏邊，你覺得你會唔會就係佢哋個眼中呢一種嘅民主派咧，或者係有機會可以係納入喺呢個制度裏邊嘅咧？ 呢、這個即係佢哋眼中係點，我都估量唔到。但我自己好即係喺政圈咁耐。我亦都認識一啲嘅泛民嘅朋友咧，其實我自己認識咧喺現有嘅泛民嘅政黨當中裏面亦都有唔少呢類嘅人嘅。咁你話民主黨為例，佢唔係鐵板一塊嘅，佢喺政治光譜裏面都有個闊度嘅。咁嘅闊度咧，我相信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用頭先有啲朋友嘅界定嘅準則咧。民主黨又好，或者其他民主派嘅政黨裏面咧，都有依類人嘅存在嘅。所以話依啲人嘅政治空間咧，都係有嘅。咁但係話點樣大家點樣定位過往走嘅路線，今日新嘅政治環境有冇重新定位？而依個定位係咪可以符合佢哋嘅理想咧？所以就嗰個政黨可能要思考個問題咯。我哋不嬲都係走一個務實理性嘅路線嘅。咁呢個路線係咪所謂大家認為一個係好配合而家政治嘅環境呢？咁我哋都唔能夠即係為自己講說話啦，即係我哋只能講話我哋持續嚟講都係一個民主一個理性溫和嘅路線。溝通係總係比對抗好嘅，呢個都係我哋嘅信念。 咁啊，狄志远啊，你觉得如果咁讲咧，正如你提出呢个有个咁嘅新嘅形势啦，咁会唔会令到你会觉得可以系一个机会，重新再出翻嚟整合一啲头先你讲嘅，譬如民主党里边啲人啦，或者以往甚至泛民里边嘅啲人啦，被视为即系温和嘅中间派嘅，重新再组合过，系参与呢个新嘅形势之下嘅选举咁，有冇咁嘅打算呢？ 我谂面对个现实就系、如果个政治环境系有所改变，所谓激进嘅空间收窄嘅时候咧，大家都要重新定位嘅。当然你话我可以放弃晒，你唔俾我搞激进，我就唔玩。咁当然系可以去咁样思考啦。但系一路嚟讲，我哋追求民主嘅人咧，都喺夹缝当中里边，我哋揾最大嘅空间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必然地咧。喺嗰个政治立场个定位上咧，系会有重组嘅现象嘅。因为大家都揾一个比较恰当而可以发挥理想嘅政治空间。咁但系当然有啲朋友会觉得冇空间我就离开。咁但系亦都觉得我喺个立房当中，我睇下我要转到几多空间出嚟，系即系每寸每寸咁去争取。咁我相信亦都有啲人。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变成一个重组一个组合，而系面对嚟紧嘅即系选举制度咧？咁我相信有呢个酝酿存在。咁效果系点咧？就言之过早。 狄志远啊，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即系今次因为要用一个咁样嘅审查制度啦，有啲人觉得其实一种民主倒退啊，即系话咧，即系从以往一个比较开放式啲嘅参选咧，到而家要全部要有个咁嘅资格审查嘅。咁呢个民主倒退之下咧，就好多人觉得即系如果你再参加咧，或者就算俾你入到去议会咧，其实可能都系民主花瓶嚟嘅。即係其實都係擺喺你呢度，有啲聲音啦，唔好話即係咁一律啦咁。咁你會唔會覺得，如果你真係好似參與嘅話，你可能真係做咗呢個咁嘅裝飾品嘅啫？有冇咁嘅可能性？你有冇評估過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咧？ 咁呢個就大家對事態嘅發展嘅一個判斷啦。一直嚟講，我哋都係着重話同各方溝通嘅。我哋覺得我哋喺咁狹窄嘅政治空間裏邊，其實我哋都認為可以發揮到有啲嘅作用，只要講出嘅道理，同埋我哋嘅网络某种嘅声音咧，都系代表社会某种嘅声音。我都希望呢种声音咧，系带到去一个议会里边咧，或者一啲施政嘅一啲嘅考虑里边咧，咁对呢个社会嘅发展都系一定嘅帮助。咁你个政治嗰个发挥咧，其实系你自己点样去揣摩同埋点样发挥嘅。从来喺由殖民地年代到今日嚟讲，香港嘅民主法都系个过程当中，都唔能够讲话十全十美嘅一个民主制度。好，我承认而家系更加收窄咗嘅，激进泛民嘅空间系收窄咗嘅。但系系咪代表等于零啊？冇得去再继续发挥呢？如果我哋全面系放弃议会嚟讲，系咪对社会嘅发展变成一个单一声音系最理想呢？咁呢个就见仁见智，各自判断啦。 系啊，狄志远，但系我哋即系始终都会觉得咧，就即系如果你用选票，唔系用选票咧，而系要先经过呢个审查委员会进入去个议会或进入去各级呢个咁样嘅机构里边咧，始终都系觉得即系到底系咪真的我哋向紧即系循序渐进式咁向紧前咧？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即系选民嚟讲又会唔会接受呢种咁嘅新嘅制度咧？正如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其实有一半人以上咧，即系都系其实投票咧投俾泛民嗰边噶嘛。咁如果而家譬如话佢觉得个代表可能你好多人都冇办法入到场嘅，咁你其实个议会点可以代表到即系真系一般普罗市民嗰个声音咧？ 当然啦，两方面啦。如果个选举制度而家系收窄咗，令到某啲人嘅参与机会少咗，呢个就系唔理想嘅。或者你有一个好强烈嘅筛选制度。而篩選你嘅人咧，根本可能係你嘅選舉對手嘅，呢、這個絕對係唔理想。咁市民一定係有一種嘅不滿聲音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中央你設計嘅時候，你要考慮香港人嘅反應同埋期望咯。咁但係如果我哋爭取民主，從來都係有個信念，就係喺罅縫當中，我哋係寸進咁去做嘅。咁好似人哋同你溝通，人哋統戰你喎。你翻轉頭，我都可以統戰翻你講我哋説話啫嘛，即係知道自己嘅定位，希望發揮咩作用。當然我哋唔期望今時今日嚟緊嘅，即係而家坊間所流傳嗰種嘅政治制度，我哋可能好大嘅發揮，但係我自己認為做得幾多得幾多，完全放棄曬議會嘅制度，甚至議會嘅平台或者其他任何嘅平台嘅話咧，只不過係我哋冇咗一種憲制以外嘅聲音，去據理力爭，我覺得咁樣都唔係一個 好理想嘅做法啦。咁喺我哋嘅信念当中里边，站稳自己嘅理念，做好自己角色，做得几多就几多，都系我哋坚持。 系啊，狄志远啊，你觉得譬如而家你有讲法叫有啲叫温和嘅泛民同中间派啦，喺个民主派里边嚟讲，其中间个分别系在边度咧？我哋讲嘅民主派里边呢啲温和泛民同埋中间个路线有啲咩特别咧？其实 咧，我简单嚟讲， 主要分 别 在 边 度咧？ 个手段嘅啫，泛民咧，其实有一个特色嘅就系争取民主啦。基本上我哋都系认同一国两制噶，希望一国两制做得更好啫嘛，我哋冇否定佢嘅。咁我哋争取民主，希望有大啲嘅空间啦。我哋都系比较偏重于中下阶层嘅利益嘅。咁呢啲嘅价值观或者我哋嘅理想系好，即系泛民嚟讲，无论你系激进温和或者系所谓理性啊咁咧，其实我睇唔到有个分别好大。分别在于咧就系争取嘅手段。有啲认为咧，我要咁样要。做嘅手段咧，先能够达到效果。有啲人话唔好啦，我哋用另外方法啦，我哋比较着重沟通啦，嘅手段啦。咁有啲着重抗争嘅手段。咁百花齐放，我觉得系好事嘅，互相冇需要排斥嘅。不过今日嘅政治环境就可能系收窄咗呢个，我系承认嘅，系唔理想嘅。但系总系嚟讲，我哋都觉得任何嘅空间，我哋都要拓展而去争取我哋嘅理想。 好啊，唔该晒先啊，啱同我哋倾嘅就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系本地个案，其中3宗感染源头不明，包括住在上环威利麻街星辉大厦冇工作的患者。另一名在皇室大厦35楼工作的56岁男子，曾经在潜伏期内去过铜锣湾海站海鲜扒房5膳，他住在东涌蓝天海岸一座。中心追踪之后发现患者共4人同日在餐厅用膳的人士确诊，他们分别坐在3张台，其中有人曾经去过 K11 妙思牙明朝食馆。中心呼吁上个月22号中午12点至下午3点曾经去过这间餐厅的人士致电热线联络，餐厅要再进行大清洗。而一名患者在大埔的土木工程拓展处的试验所工作，今个月5号最后一日翻工，一起工作的10多人要检疫，他住在北区轩晴间第一座。3宗个案所住的大厦以及北角康威大厦需要强制检测。有家庭医生说，有20%已经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打针前经评估之后发现未必适合现阶段接种。医生林永和说，部分人病历不齐全，疫情期间只是配药，多年没有做身体检查，亦都有3高人士有吸烟习惯，担心可能有隐性心脏病，因此建议他们先验身后接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近日门诊多了病人查询应不应该接种疫苗。他说科兴疫苗未有足够的第3期数据，药厂没有仔细列明病情如何就不适合接种。专家委员会指引亦都含糊，令到不少的前线医生和私家医生无所适从，甚至是有些愤怒。他说前线或者家庭医生并非疫苗专家，只能够给予很保守的意见。当局可以考虑暂停为60岁以上和长期病患者注射科兴疫苗。海关在元朗检获大约51.5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大约3200万元，是首次破获涉及自助货柜场的贩毒案件，在观塘和柴湾分别拘捕2名男子。 海关人员上个月18号在元朗一个货柜装卸场检查一批由柬埔寨到港报称载有婴儿汽车座椅的货物。32张婴儿汽车座椅的暗格内发现怀疑毒品。海关说毒品抵港之后采取迂回的运送路线，利用一个位于青衣的自助货柜场作暂存。日本东京都新增2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重症患者减至39人，是去年11月20日以来首次回落至40人以下。东京奥运火炬传递今个月25日在福岛县展开。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因应疫情，东京奥组委计划在无观众的情况下进行火炬传递，避免人群聚集。日本已经启动疫苗接种计划，为民众接种辉瑞疫苗。厚生劳动相田村宪久说，计划容许医疗机构采用京都府医院证实每樽疫苗可以抽取7剂的胰岛素用注射器，减少浪费。若果用政府采购的注射器，可能有药液残留问题，每樽最多只可以抽取5剂。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即系油站附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快先解封。而家窝打老道上狮隧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狮隧嘅龙尾就比较长啊，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都比较长的，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车多缓慢，龙尾在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段龙尾在果栏。另外由于红磡将会有观音开库仪式，邻近观音庙附近的路段都是封闭的，影响到东九龙走廊的交通。现在东九龙走廊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新楼街的。其他嘅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喺旺角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慢线封闭咗噶。旺角道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维清， 北京有招炳恒。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回來跟大家傾緊嘅咧，就關於香港嘅政制改變咧，就會唔會收窄咗民主派嘅參選空間嘅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有位聽眾啊，楊先生咧就接通咗啦，想同我哋傾下嘅。啊，楊先生你好， 係你好，咁啊，請講，我可以答覆你個問題，係會收窄我哋香港嘅 會收窄 泛民嘅空間，梗係會啦。 係 講真，第一啊，這個政改方案。香港人冇份討論，除咗譚耀宗啦、啊、你話俾我聽，仲有邊個可以有香港人有份嘅？第一，第二就係話你訪問阿狄志遠、訪問阿湯家華嗰啲，梗係冇問題啦，係收窄咗個空間，係唔理想。唔該，你哋唔好再訪問佢哋啦。不如你，我想呢個節目完之前，話俾我聽，狄志遠上一次投去參選攞到幾多票？呢班人有乜嘢資格仲同我哋講民主？講呢個咩泛民啊？ 系好啊， 仲有冯检基都系啊， 冯检基 议员啦，冯检基又系攞几多票？唔该，你帮我查下。 好啊， 多谢， 好啊，唔该晒你啊。系啊，咁啊，杨生咧就讲到咧，关于个即系民主派里边一啲变化嘅，咁啊，大家欢迎你参与你嘅讨论嘅，1872311，欢迎你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可以讲下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仲有一位听众啊，高女士嘅，同阿高女士倾下先。系高女士， 主持你好啊， 嗱， 为香港长治久安改革系必须噶啦，咁依家现行嗰个选举制度，因为存在漏洞啊嘛，咁先至会俾呢啲即系唔爱国啦，就反中乱港嘅分子先有机可乘，咁进入特区嗰、那个权力架构，咁大家都睇到噶啦，咁多年上一年系咪先？咁但系咧，我话咧有一啲温和啲嘅民主派，我覺得亦都應該俾佢參加，係咪？唔好話下下都即係 cut 曬佢哋嘅聲音。但係我又好想帶出一個話題，就係呢個審查制度咧，唔單止要審查民主派，建制派亦都應該審查。大家亦都有眼睇，我哋市民亦都有眼睇。我哋選咗佢，佢頭上戴住爱国的光环，但是他不做事，没有建树，是不是建制派也都要审查。 高律师他们都会的，因为现在说的制度未来就所有参选的都要经过这个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了。高律师或者刚才你提到，其实你说就都有些温和的泛民的，你心目中里面你觉得哪些人选啊？这些是你有没有心目中覺得哪些 你看到的不要說什麼，以前公民黨國什麼什麼，他之前都是好什麼的，但是現在他都為政府出來說了很多東西，因為你看到中國做什麼，共產黨做什麼，如果你不是說存在一個很邪惡的心，你是實事求是的話，你都會轉態的，我覺得這些就是可以咯，是不是？他之前是怎样不爱国，但是看到中国现在日益发展、是不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怎样好，他能够反思到、那这些就可以咯。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咁我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咧就呢個政制嘅改變啊嘅變動裏邊咧，接到啲泛民嘅參選空間有幾多咧？咁啊，歡迎你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1872311。咁啊，到底對呢個話題裏邊咧，就大家都想研究一下咧，到底我哋即係未來裏邊咧，就其實唔同嘅泛民嘅政黨啊，到底未來嘅政嗰、那個變動啊，面對呢個變動嘅時候咧，會有啲咩嘅對策咧咁樣？咁啊，其中一位咧就係我哋今跟住我哋接通咗嘅電話。我就想同呢个社民联嘅主席啊黄浩明咧倾下嘅，黄浩明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就系、是、嗱，我哋而家讲紧咧就即系北京嗰度一路都有啲消息一路传紧落嚟啦，咁一路都讲紧咧就话咧就到底泛民个参选嘅空间有几多嘅，咁啊，黄浩明啊，你系社民联嘅主席啦，咁啊你自己觉得其实你哋嗰度会唔会有啲政策，你谂住点样变动去适应呢个形势啊？咁样，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下？ 系好啊，嗱，其实咧就佢具体嗰个嘅方案系未出炉嘅，咁我谂其实可能佢哋仲系一啲争持紧啦，即系譬如喺立法会里边，究竟系234啊，定系333啊，咁样呢啲咁嘅议席分布，咁不过我其实我觉得即使系咁都好啦，其实我哋可以喺 即係可以即係預見咧，喺可見嘅將來啦。 嗯， 即係嗰個嘅即係即係我哋唔好淨係講佢嗰個嘅立法會嗰、那個議席個布陣啊。 嗯， 我哋講譬如話嗰、那個嘅你入閘嗰個門檻啦、 嗯， 即係所謂因為佢話要愛國者治港啊嘛。咁佢亦都譬如你劉少佳亦都有提過一啲叫會有一個資格嘅審查咁樣。 嗯， 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個我哋要留意嘅閘啦。咁你之前已經其實有個選舉主任做閘㗎啦。咁、 嗯、 你而家又整一個咁樣嘅委員會嚟做一個閘呢，咁、 嗯、 我覺得其實嗰度已經得咗好多人。咁、 嗯、 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呢個係其中之一。另一個呢都好重要嘅就係、是、其實佢即使佢唔用呢個閘嚟得你啦，你睇下你譬如民主派之前搞即係一個初選，咁佢都可以將嗰啲嘅參加初選嗰啲人咧，就係、是、以國安法嚟拉曬佢嘅咁樣。咁、 嗯嗯、 再加上其他一啲嘅刑法咧，都可以，譬如我自己咁樣，嗯、都係因為一啲嘅刑事嘅案件而令到我冇得參選，即係五年咁樣。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方法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將你民主派可以嚟出嚟選嘅人咧、 嗯， 已經係大大咁刪除。咁、嗯、你留低嗰啲，即係可能係一系就喺民主派裏面係好好新嘅人啦，一、 嗯、 系就係變咗一啲好唯唯諾諾嘅建制派咁樣咯。咁、 嗯、 但係呢個對香港嚟講有冇好處呢？我自己覺得一定係冇啦，因為事實上你喺我哋上次區議會選舉其實已經好足，即、就、係、是、我覺得啦，係足以反映到香港嘅民意嘅。其實六四比好清楚嘅。 嗯嗯，係啊。 咁如果你要將我哋呢一個民意六成嘅民意壓縮到變成為得返二十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好好笑嘅，即、就、係、是、我覺得香港人會為佢嚟帶嚟一個更大嘅憤怒囉。 係、嗯、黃浩銘啊，你係社民連嘅主席啦，咁而家呢個新嘅形勢啦，咁即係又要資格審查嘅。咁你未來即係有再有選舉嘅時候呢，你哋嘅取態會點呢？係會參加即係試一試啊，唔參加杯葛啦，因為是點呢？即係你嘅做法會點啊？即係在现在的新的方式之下。 明白了。我在这里呢，我即是我很坦白地跟你说，因为那个具体的方案未出来的时候呢，我是答不实究竟将来的选举是要参加定是我要杯葛。这个是我现在给不到答案你的。 嗯、 不过我现在可以给到一些准则。 嗯、 准则就是如果有一些的选举它基本上它是透過呢一個入閘嘅門檻，即係所謂佢嘅篩選啦、 嗯， 又或者佢喺選舉裏面嘅機制啊，係本身就已經係好唔公平嘅話咧，係令到根本民主派嘅人係完全不能夠勝出嘅話咧，咁、 嗯、 當然即係呢個調翻轉就係變咗佢哋即係佢哋嘅問題嚟嘅，唔、 嗯、 係我想唔想嚟參選啊，係、 嗯、 你想唔想俾民主派參選？ 咁、 嗯嗯、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當然係嗰個政權本身。佢到底佢又仲有幾尊重，仲有幾想聆聽嗰個民意，定係佢覺得權力係一把爪嘅、 嗯， 以後就係我話事、 嗯， 其他人全部收聲。 嗯、 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其實就係佢哋嘅選擇咯，因為我哋係好被動嘅。 嗯，即係你話仲會觀察或者再會睇下佢嗰個方案點先決定。咁即係話換言之，都唔排除有可能你會再去選嘅喎，係咪？即係如果呢個機制出咗嚟。你覺得即係仲有機會嘅話， 即係老實咁講啦。如果你話以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佢哋以佢哋而家咁樣嘅口風咧，佢係唔會俾我哋嘅人呢啲嘅人去選嘅、 嗯， 因為佢會覺得我哋係即係唔係愛港者啊嘛。當然我即係唔係呢個愛國者啊嘛。咁、 嗯、 當然我自己即係我唔認同，我應該要咁樣去施加一啲咁樣嘅條件擺喺我哋身上啦。咁、 嗯嗯、 但係喺個政治形勢底下。即係呢一個咪佢自己去做一個嘅判斷囉，究竟佢仲覺得香港嗰六成嘅民意重唔重要，如果佢覺得唔重要嘅咁佢咪繼續囉。咁、 嗯、 香港人自己心裏面明白嘅。 嗯，因為我明白，咁你哋自己譬如話一啲泛民嘅團體或者政黨最近有冇傾下，即係關於個新形勢之後你會點做呀，有冇啲咩嘅去向咁樣，有冇咁嘅。 嗱，我哋其實事實上我哋都會 keep 住同唔同嘅黨派有交流嘅，不過我必須要強調一點咧，就係政黨當然係為咗競逐一個議席而組織埋一齊而存在啦。 嗯， 但係我哋除咗政黨咧，所謂呢個政治組織咧，並唔係純粹係因為政治呢一個議席而生存。 嗯， 社民連喺2017年嘅時候咧，係冇咗個議席，差唔多三年。咁、 嗯、 但係我哋都仍然參與好多嘅一啲嘅社會嘅抗爭啊，一啲即係民生建設嘅運動啊等等。 咁我覺得其實即使將來啊，如果那個政權唔俾我哋喺個建制裏面發聲，唔俾我哋喺個建制裏面能夠有一個排頭去代表香港人嘅話咧，我覺得都唔緊要嘅，只要持續我哋喺個社區或者我哋喺個社會裏面繼續去為香港人發聲咧，我覺得呢一個已經係做咗功夫喺度，最緊要係民間嘅力量、公民社會係咪願意繼續走埋一齊？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黃浩明。啱同我哋傾嘅就係社民連主席黃浩明嘅，咁而家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香港嘅政制改變裏面咧，到底民主派嘅參選空間仲有幾多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个非常之有心，亦都系对英文颇有研究嘅听众咧，就同萧叔讲，不如揾一日我哋讲下英文里面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响音或者元音，叫做 schwa。S-C-H-W-A 咁呢个音呢係我哋喺英文里面係我哋正常每一个人讲任何一句句子都总会见到呢个响音嘅存在咁但係我哋通常呢香港人都读得係麻麻地㗎咁呢个呢就係英文里面最弱嘅一个 vowel 就係呢咁样听嘅听住就係、是、OK 轻轻打开口轻轻发声就符号呢如果我哋所谓嘅国际音标呢就係、是、一个倒转咗嘅 E 仔啦就咁、是。好啦喺啲咩字里面呢我哋今日讲一个例子譬如我哋讲 OF 呢个字 ,OF, 我哋个 preposition, 呢个所谓前置词。如果我哋喺句子里面呢我們通常呢係只係好简单地将佢读成呢係 of, 就唔需要读成 off 嘅。Okay, 我唔使 off, 我哋只係用 呢个 vowel 嚟读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讲英文嘅时候就要留意呢件事啦。譬如我哋讲，譬如啊，忌廉鸡汤咧，我哋 cream， 我哋唔会读成 cream of chicken 嘅，通常咧就会连埋啦，同埋好弱嘅 vowel 读成 cream of chicken，cream of chicken。我哋再拉慢少少去听 cream of chicken， 咁都系楞埋前面个 m 啦 ，cream of chicken。或者我哋譬如话香港嘅政府，我哋会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我哋纯粹讲 the government of TM 楞埋嚟嘅 of 就成为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就系咁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北京開緊會咧，就討論緊關於香港嘅政制變動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亦都接通咗啦，就係黃先生嘅，同黃先生傾下先。 係，黃先生你好。 係你好，係請講。 係，咁我諗都想講講而家所討論嗰個政，即係選舉嘅改革啦。其實我首先會講咧，任何守法嘅人。佢都有呢個選舉空間可以參與嘅、 嗯， 我講嘅手法啦 嚇。 咁、又或者我哋即係講翻過去啦，即係我諗我哋曾經真係有個政制嘅發展嘅，譬如我諗立法局都有60個議員變做70個啦。當年民主黨同特區政府即係 agree 咗一個。即係咁嘅方案啦。咁而家我諗可能亦都用翻阿周星馳嗰個電影裏面啦、曾經有一個直選嘅方案擺喺我哋眼前，一人一票選特首。我哋冇好好珍惜。而家我哋得唔到，我哋追悔莫及啦。其實大家真係諗下，點解當日我哋唔肯去接受一個循序漸進、一人一票選特首嘅方案呢？民主派點解逢任何嘢都要去反對呢？永遠都要得到佢哋所講心目中嘅嘢咧，任何事都係經過慢慢嘅磋商。我哋所講嘅 negotiation 啦、而 negotiation 嘅意義係咩呢？就係、是、互相退讓，然後達到一個互相都接受嘅方案啊嘛。 咁但如果我哋唔做呢步嘅，永遠一定要一步到位，我哋做唔到噶。嗱，而家唔緊要噶，即係等於一個鐘擺，嗱，我哋去到一個位，而家翻咗去最盡頭啦，另外一邊，只要我哋肯繼續妥協，理性嘅討論，我哋一樣可以再花十零廿年嘅時間，去到一個我哋大家都接受嘅。选举模式 嘅噃，好啊，唔该晒先，黄生，咁啊好清楚啦。黄生讲到咧，我哋系需要即系都有啲时间要忍耐咁，但系到底忍耐几耐先够咧？咁啊，而家北京已经倾紧噶啦，即系到底个方案咧都好快咧，可能都有个结果，有个眉目噶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与我讨论咧，或者你讲下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另一位同我哋倾嘅朋友咧，就系自由党嘅党魁啊，钟国斌嘅。钟国斌你好， 系郑先生你好。 是啊，咁我谂啱我头先讲紧咧，即系到底今次呢个政制嘅变动里边咧，就泛民嘅空间啦。咁其实就唔系净系泛民嘅，即系到底各个党派可能都会好留意啦。即系对到底新嘅制度之下，对佢而家啲咩影响啊？咁咁啊，钟国斌，你可唔可以讲下咧？而家暂时你睇到啊，或听个信息里边咧，未来呢个政制嘅变动对自由党又有冇影响咧？或者有啲咩影响咧？ 嗱，正话嗰位黄生个听众咧，我就觉得佢讲得十分之好。事实上2015-16年嗰阵时个政制方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呢即係今日就唔需要劳烦中央再为我哋去諗另外一个方案出嚟。咁即係奈何当其时泛民啊冚唪唥就唔肯接受啊咁而家今日就中央就落实一个新嘅政制方案个选举方案俾我哋。咁等后日啦，后日我相信就有嗰个细节上可以带到出嚟我哋更加会清楚是咩一回事，或者嗰个运作系点嘅？ 系对你会有啲咩影响啦？钟国斌，你有冇初步评估？ 暂时嚟讲咧，即系如果即系根据即系报道讲出嚟系分三个领域啦，第一个就继续地区直选啦，就可能嗰、那个议席减少咗，但系减少到去30啊定20啊，当然未知啦。咁第二个就是功能组别，主要功能组别传统嗰啲，我哋而家即系自由党系我相信冇乜大影响，因为我哋都系即系守住几个功能组别嘅议席。第三个就系选举委员会，咁啊，选举委员会而家即系收到嘅风就系话去增加到1500人，跟住互选30或者40个议席。咁啊，呢个等真正出咗嚟嗰个个方案系点先可以再有得评论啦。但系正话你所提及，如果对自由党有咩大嘅影响，咁啊？在传统功能组别嗰、那个组别嚟讲咧，就应该冇乜大嘅影响。 而家钟国斌有啲人嘅讲法，即系经过呢个咁嘅新嘅方法咧，用一个审查制度啦，咁同埋亦都好多泛民啊，或者以往即系喺嗰个选举嘅时候，或者都有啲机会嘅人咧，就清除晒啦。咁啊，对个建制派其实有利，即系可以壮大，多啲人可以入到去即系立法会或者其他啲机构，系咪咁咧？即系到底对建制里边啊，系咪即系可以得到席位多咗咧？ 如果选举委员会理论上就大部分都是建制的，就算以1200人里面呢都有成700至800个是建制的背景的。咁所以如果加到1500人的话，我相信建制的组成是绝对是占大多数啦。不过即係對於建制嘅小政黨嚟講咧，就可能會有啲影響嘅。尤其是而家講緊咧，就話將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即係如果雙議席單票制，即係話最高票嗰兩位係入到位嘅，而後面嗰啲就冇㗎啦。咁就唔同而家比例代表制，可能第九席嗰個咧係攞到5-6% 嘅票數都可能有機會。所以对一啲细小嘅政党呢可能係会不利嘅，就算佢哋係建制派嘅政党。所以呢个到时又睇下即係点样分区法，点样係地区直选係得返20席啊定係有30席。咁如果30席当然嗰、那个机会会高返少少啦。咁如果第20席嘅话，如果泛民嘅背景嘅人亦有机会参选嘅话呢，20席嚟讲呢有机会泛民攞到10席。 中国不能是你继续。 所以另外那十席，如果得20席地区直选的另外那十席建制的话呢，在现阶段来讲是不够分的。 即係現有嘅階段，對於現有嘅不同嘅建制政黨嚟計嘅話， 喺中國奔嚟其實譬如我最近睇到咧，譬如有啲即係內地嘅海歸派即係組成嘅紫荊黨嗰啲咁咧，未來會唔會係一個建制裏邊即係會加入嚟去，即係可能係同你甚至會有競爭喎？你會唔會睇到咁嘅可能性出現啊？ 这个当然会啦，你每加一个新的政党，那么自然会分薄了那些议席的。但是即是当然现在讲的就是说建制是增加，可能增加紧30至40个新的议席的。如果这样来即是比例去的话呢，你紫荊党都可能有机会拿到一些的。但是我相信紫荊党呢就会集中在傳統功能組別，可能有啲有啲係金融界各方面，咁同埋喺選委會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 直選人唔會有機會嘅啦，佢哋。 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鍾國斌。咁啱啊，傾緊咧關於咧政制嘅變動嘅，咁啊，而家嘅時間咧要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咁啊，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咁啊，红磡观音庙嗰度咧，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啦，咁所以由而家去到今晚十一点，平治街差管理、观音街获嘉道都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现时咧，平治街啦、模糊街嘅交通都繁忙噶，所以咧亦都影响到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左转去平治街，即系观音庙嗰度咧。好多车啊，龙尾去到浙江街，咁要去嗰度嘅话咧，希望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报告隧道嘅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啊，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股权。五大跌幅股份 MI 能源、盈大地产股权、侨洋国际控股、官允控股和永耀集团。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3， 日元 108.8，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261， 人民币 6.516， 英镑对美元 1.387， 欧元对美元 1.19， 澳元对美元 0.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港金报1572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61美元，卖出1701.28美元。港汇指数101.9，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咁即系大约就系歌和老街口嘅位置啦。桥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有少少挤塞啦。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思瑞，龙尾排到去新麻实道。后些少咧，近住律伦街嗰段车多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思瑞的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元朗公路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榄口村。提一提大家，在红磡和铜锣湾区都是将会有观音开库仪式，

檢查，就做啲檢查咁。咁呢都係好標準嘅做法啦。咁咧就其後咧就安排個病人就喺等候區咧就等於內科病房嘅床位。咁當時病人咧就有親人陪同嘅，咁亦都清醒啊，同埋情況穩定。咁等候期間咧，院方一直就為佢提供照料啦。咁至到晚上10:30咧，醫護人員咧就準備啊，就將佢係轉送去到呢個病房啦。咁但係職員咧先後喺呢個等候區啊，就有叫佢啦，同埋透過廣播系統咧就呼叫啦，就都未能夠聯絡到佢嘅。咁到最後咧就發現咗咧，原來佢就已經係冇咗知覺，同埋就冇咗脈搏嘅。咁咁件事件裏邊咧，就主要事件咧，院方就即係向佢家屬道歉啦。咁但係事件都反映咗咧，到底喺呢個咁嘅即係分流制度啦。而家你要入咗要公立醫院嘅時候嘅分流制度嘅。咁到底係咪處理嘅過程裏邊咧係出現咗啲問題咧？包括咗就係咪等候時間太長啦，同埋咧就係咪冇一個適當嘅一個機制啊？即係點解佢叫病人嘅時候冇人反應嘅時候冇？察覺到啦， 或者 咁啊，我依家稍後咧都會請多啲即係相關嘅醫護界人士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啊，金文峰，你自己覺得即係你觀察完呢個事件，你覺得係咪都係屬於一個幾不尋常啊？ 其實就絕對是不尋常的，即係我諗我哋都比較少聽到即係病人在呢個區嗰度去即係過身啦，咁樣呢件事情絕對是一個悲劇嚟㗎啦，即係其實已經是去到醫院㗎啦。咁所以其實有幾個問題都要問翻嘅，即係話譬如啱啱你都提過第一樣嘢，即係嗰個程序上面，即係我哋即係去到10:30嗰陣時呼叫佢都揾唔到呢個病人，咁啊好似。再下一步已經去到凌晨，跟住先揾得翻佢啦。咁中間其實又隔咗4+个小时。咁係咪我哋個機制上面，當我哋呼叫唔到，我哋就只能夠不斷咁呼叫啊，定係會主動去揾啦？即係我相信，如果佢係一個病人等候，佢揾得翻佢咧，即係其實佢一路都喺嗰度嘅。只不過係呼叫完之後，哦就唔見人咁就算數啦。咁啊等下一次再呼叫。咁喺嗰個即係處理呢啲問題，即係當我哋呼叫個病人揾唔到佢嗰陣時，有冇一啲可以改善嘅措施可以做咧？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样嘢，我哋要问嘅就系话，究竟个分流上边有冇出到错误咧？即系嗱，我哋而家当然知道啦，佢哋有跟住既定程序嘅，但系好明显系好大机会咧，就去到即系可以上病房嗰阵时咧，个病人已经可能已经昏迷咗啦，即系唔知嗰阵时系已经过身定系昏迷咗啊。咁但系好明显就系喺分流上边，究竟佢系咪一个更加急切需要去照顾嘅病人啦？定系今次分流上边有冇一个误判喺度咧？呢个第二样，第三样就可能真系嗰个人手上边啦，系咪人手真系因为不足，所以我呼叫嚟呼叫去，既然佢冇人应，咁我只好等下次啦，就唔够人手去揾佢咯。咁呢几样我哋都可以问，即系包括人手上边啦，包括程序上边啦，包括分流上面个判断上面呢几样嘢，我谂都可以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系啊，咁今次事件里边咧，就我哋都就希望邀请呢个广华医院咧，就做一个访问咧，或者解释件事件啦。咁但系医院方面咧就拒绝咗接受访问嘅。咁对于件事件里边咧，就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系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系啊，咁金文峰你咧提到嗰4个小时里边咧，其实咧就系话咧，就是、下昼4:00至6:00左右到咧，医护人员就将即系诊断，然之后咧就开始即系叫个病人喺度等啦。咁一路到10:30咧先即系知道出事嘅。中间呢4个小时咧，即系到底点解咁耐咧，同埋点解会咁样出事法都冇察觉到咧？ 冇察觉到系。 咁呢个系一个关键。咁好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发表我哋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嘅时间里边咧，就接通咗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主席马仲仪同我哋讲下呢件事嘅。马仲仪你好， 系马仲仪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啊，我哋头先讲开呢个事件啊，咁咧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啊？因为我大家都好多疑问嘅， 系 好多问号喺度嘅。 本身我自己即系唔系嗰个医院工作嘅同事啦，咁我自己都系透过个报章嗰度咧，就同埋个医管局信息发放就知道嘅。咁我谂简单一句就系、是、个病人就佢系一个门诊，当日系门诊复诊嘅病人啦。咁、但系佢就话俾医生听啊，佢即系可能有啲呼吸道嘅问题，好似痰有血，咁样就所以医生啊，咁唔系啦，你可能即系需要去入院、哦。咁因為門診如果即係佢係咁，可能就不如你去急症室度睇咗醫生先，請佢分析一下，照 X 光片去咩病房啦咁樣。咁佢咧亦都係6:00就應該喺急症室，醫生已經睇咗佢噶啦，就定定咗佢係需要留院處理嘅，咁樣就安排咗佢喺等候區啦。咁應該應診嘅咪即係醫生6:00睇咗嘅時咧，都仲有家人喺身邊嘅，咁就安排喺等候區等候度等候啦。咁據報紙講，好似大約 在六点几个后头两个个零两钟头咧，就先嗌咗佢一次嘅。咁、但系就喺冇人应啦，即系医护人员叫佢啊，话你可以入病房啦，但系冇人应。跟住咧就再好似十点零钟都再嗌佢，个多两钟都系冇人应。咁跟住就好似大约系七个小时之后咧，先喺嗰个医院急症室就其中一啲轮床上面咧，就见到啊，好似佢就喺嗰度离世咗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喺新闻度睇到嘅消息啦，咁样嘅情况。 系 咁样就几个重点嘅，第一就其实个病人就已经系睇咗医生噶啦，咁样就亦都系觉得需要系入院嘅，咁但系就系等候上病房嘅时间嗰度就揾唔到佢咁样情况。我谂即系大家个讨论都第一，即系梗系即系一件好不幸嘅事啦。咁究竟中间嘅病人发生咗咩事咧？病人系冇离开嗰个急症室咧？家人然后中间系咩时候离开咧？职员喺边一个时候即系嗌佢喺边一度？佢去咗边咧？即系病人几时开始觉得身体不适？咁样因咩原因离世？咁呢啲好多好多嘅谜团，咁都即系要就院方去解答啦。我谂最重要嘅问题就系话，而家就系话病人已经睇咗医生啦。咁亦都咧，但系即系以香港嘅即系医院嘅情况啦，其实真系好难话你睇完医生咧，即刻就未上到病房嘅，除非你好危殆嘅病人啦。如果唔系，即系一啲情况比较稳定嘅，即系讲真。两三个钟就唔叫长啦，即系再高峰期系十个钟都有，因为尤其是港华医院就正值重建啦，佢哋嘅病房咧都系病床嘅数目都系减少咗好多咁样咯。咁但系喺即系等候即系入去病房处理嘅时候，当中系急症室佢哋即系嗰个病人等候区嗰个设备啊、人手同编制嗰啲，咁嗰度可能亦都系一个即系可以大家讨论嘅空间咯。 咁啊，仲而我哋其实都有好多问题嘅，即系你哋都要开始初步解释咗件事件先啦。咁嗱，就譬如第一个问题先，我先问一问先啦。咁其实我哋一般咧，譬如话一个病人去到检查咧，到佢即系真系要即系可以分配到入到去嘅医院啦，中间有冇话以公立医院计咧，有冇话一般系等几耐？一個標準或者譬如話呢個標準一過之後咧，就可能需要都要去 check 啊，或者係要注意啦個情況。咁有冇一個咁樣嘅規定咧？因為我睇翻個資料咧，頭先正如你都講咗啦，由佢下午四點到六點鐘咧，去到係凌晨嘅，即係佢真係發現佢冇知覺同埋過身。咁中間長達咧，就除咗頭先講嗰四個鐘頭關鍵之後咧，其實加加埋前後咧，接近成十幾個鐘頭，二十三個鐘頭。咁一般嚟講，醫院都應該有守則嘅做嘢。咁入到之後檢查完啦，有冇話大？通常等几耐就要处理个病人要入医院嘅，要住院噶啦咁咧？ 嗱，基本上你见到佢即系由四点几去到急症室到六点钟已经被医生诊治咗咧。咁嗱，就首先佢就应该一定唔系分流到第一级最危急嗰啲病人嘅，第一级最危急嗰啲咧，咁梗系要即刻睇啦。我谂佢可能系又未至于系我堆即系自己行去急症室最分流到第四级，佢又未至于。咁所以你见到佢两个钟内咧，佢已经做咗照 X 光片啦，睇咗医生呢个步骤噶啦。所以嗰度咧，我谂佢系一啲即系。中度檔次嘅緊急程度嘅病人啦，咁嗰部分我自己個人認為，呢兩個零鐘內做咗 X 光片，姑娘分流咗，再睇埋醫生有個定段要入病房咧，呢度就都係合乎標準嘅。咁至於你話佢由六點幾先等到好似七八點嗌佢第一次，咁我諗佢可能係等兩三個鐘就第一次有病房有床啦，就可以上去。咁呢一個情況，嗱好坦白講嗰句通常咧就當然大家真係唔舒服，梗係醫生提咗，梗係盡快上病房可以休息啊，可以治療啦。咁但係即係我好坦白講，今時今日都係好難做得到啊！即係尤其是我哋仲有啲病房又分咗去啲新冠肺炎嘅病人啊咁樣。咁即係最，但係你話即係好啦，我第一次嗌佢唔到，咁我再加啲時間再嗌佢，咁有冇話即係？中間你係咪要幾耐去睇一次個病人，或者就算乎我冇病床，我 keep 住十幾個鐘都冇病床，究竟有冇個指引我哋要幾耐去睇一次個病人啊咁樣？咁呢個係視乎即係譬如話佢嗰個第一佢嗰個 身體嘅狀況啦。譬如個病人佢係雖然唔係好危急，但譬如佢有啲數字，有啲血壓啊、糖尿啊、血氧都要定時觀察住嘅。咁樣可能醫生開咗指引啊，呢個病人咧需要譬如話，就算未上到病房，你每幾多個鐘要睇睇啲血壓，咁醫護人員自然就會去睇呢樣嘢啦。又或者譬如有一個食飯，即係佢啱啱係等候嘅時間，橫跨咗一個食飯嘅時間，咁亦屬於醫護人員去派飯俾佢，亦都會啦。咁坦白講一句，即係冇一有冇一個指引，譬如我幾多個鐘我一定要上到病房咧，就冇嘅。 冇嘅。 咁你話要幾頻冇，即係冇嘅，因為即係病床冇，有時都冇。不過急症室嘅同事都會話，如果個病人真係唔穩定啊，又或者個急症室太擠迫啦，咁佢都會主動咧同病房嗰度溝通嘅。咁睇下啲有冇可能呢個病人上先啊？因為其實都要睇時間啦。因為譬如話有時候咧呢啲四五點呢啲。即係有時有啲病人咧，佢等家人咧放工先嚟接佢走啊。咁我哋有一批病人咧，都真係六七點先，即係五六點先離開，我哋清潔埋張床，有啲床都係黃昏時候先有嘅。咁可能我喺度就等一時間。咁有時病房即係佢哋急症室咧，都會定時睇，咦，我幾多人喺度等緊？呢班人等咗幾耐？佢情況穩唔穩定嘅？咁另外就你話，咁如果呢班人係穩定，亦都知道要等啊，咁我有冇講個指引，我幾耐去睇佢一次啊？嗱，譬如話我哋病房就即係。有定時，譬如我限定一日要三次量血壓，咁呢啲我哋有每日病房程序，一定會啦。咁亦都病房有比較細嘅環境啊，或者有各樣嘅監察儀器。但急症室咧，好坦白講，個等候區咧就真係冇病房咁理想啦。即係第一，未必可能有嗰啲監察儀器啊，嗰啲響號嗰啲，即係病人落咗床響號，未必有啦。咁如果個病人係唔係需要料理嘅，唔需要換片啊各樣，甚至乎有時有家人喺度嘅，可能即係急症室嘅即係護理系嘅同事啊同工，就真係未必會定時定候每半個鐘去睇一次，就未必咯。咁尤其是即係都急症室都幾忙碌啦，廣華醫院尤其忙碌啦。同埋我自己咧，亦都特別同急症室嘅同事咧就查詢過。嗱，坦白講，每日咧去急症室嘅人好多嘅，有啲係好簡單嘅病痛啦。有時醫生叫咗你啊，你要留院，但係可能我自己嘅情況都冇乜嘢，又或者喺等候期間佢好唔耐煩。佢每日咧其實急症室都有幾多人咧，即係等等下嘅時候咧自己走咗去啊，即係行咗去啦。咁當然啦，有啲病人哇，如果佢好病危嘅，咁你梗係有問題啦，或者佢小朋友啊，或者啲失智嘅長者，甚至乎一啲精神科嘅病人，咁一定係即刻揾保安揾翻佢啦。但有時醫生覺得呢啲病人係相對比較穩定嘅，啊，佢行開咗先啫，咁佢哋未必會即刻 call 保安或者即刻報警嘅。佢哋會係因為尤其是廣華醫院咧，同個社區好近啊，有時有啲病人中意出去食買啲嘢食下先，佢哋可能過兩個鐘又再嗌下咁樣咯。咁呢個都係佢情況。可能佢會等一陣先會去揾保安啊，或者揾其他方法去揾翻病人咯。 係馬俊賢，啱啱其實我個問題咧都同你啱啱講嗰樣嘢有關係，即係當然我都明白，即係可能有時個病人即係可能會行開行埋，特別啊廣華醫院嗰個地理位置，我哋都能夠理解嘅。不過因為其實而家就。嗰、那個相差個時間都頗長，即係唔係話一兩個鐘、因為我哋啱啱睇翻即係醫管局嘅資料，即係話由睇佢去到第二朝凌晨五點幾揾翻佢，真係差唔多成12個鐘頭。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係比我哋即係一般人能接受嘅，我諗比較長。即係譬如你話我五點幾可能八點幾揾唔到，九點揾到啊，咁都大家可以接受。但係隔到去第二朝凌晨五點鐘先揾到佢，仲要係瞓喺咗張牀上邊，冇咗知覺。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喺急症室裏邊，當然我哋明白嗰個壓力好大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咁但系呢样嘢，其实你有冇一啲建议可以改善，或者其实指引上边系咪有改善嘅空间呢？ 嗱，好坦白讲句，我自己即系当然都有啲惊讶啊，即系譬如话我试过两次揾唔到呢个病人嘅时候，咁而佢系一个长者，咁我有冇联络埋佢屋企人呢？咁如果屋企人都坚称我冇带佢走啦，咁样究竟会唔会早啲启动一个比较廣泛啲去揾嘅情況咧，咁樣呢個我覺得都係值得商榷嘅。咁但係咧就中間有即係你見到佢個時間嘅橫跨咧係由有一個係十點幾呢個區，就係由一個六點幾啦到十點幾到第二朝。咁中間咧就係啱啱好即係急症室分三間噶嘛，早午晚，跟住橫跨咗咧五間同埋晚間。咁可能因為兩批嘅醫護人員咧，就兩批同事，咁會唔會中間啲信息嘅交流嗰度？咁我覺得呢個都真係可以再檢討嘅。啊，會唔會係一啲長者啊，即係一啲有家人開頭嚟陪伴嘅啊？我哋要即係比較 找他们的时候要清晰一些频密一点，肯定他的存在 mark 一些、我 check 了他的 web 他还是 OK 的 mark 一些填一些名字、这样或者真 真的找不到了，你都肯定你找到家人记录翻屋企人话我带佢走我唔翻咧，你都记录翻呢啲，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第二就系话会唔会系因为由做五间同埋晚间同时交接嘅时候，有啲资料系即系漏咗咧？因为我哋都发现，其实尽量咧，我知道急症室同事咧，尽量去我间里面嘅病人咧，尽量清咗佢嘅，要上病房，尽量我间上咗佢先。五间同时尽量将呢需要病人上咗。就夜家同時有一個新嘅牆，通常都係咁嘅。咁、但係譬如而家呢個 case 解決唔到喎，咁有冇交間咧？呢、這個又可以再去睇下咯。咁、但係當然都即係坦白講，即係今次我哋會見到又係即係醫管局嗰個服務問題，就真係好多層面嘅。你今次涉及到就唔係講醫生嘅問題啦，睇咗啦醫生，但係未有病床上到去。我哋唔夠護理嘅同工，可以俾啲更頻密嘅照顧呢一個病人，甚至乎即係譬如話要去揾個病人打電話俾個病人睇，佢或者甚至乎揾保安，都係其他不同級別嘅同事嘅工作。甚至乎病床會唔會可以多啲咧？唔使等咁多咧？咁、呢個都 係 另一個問題。 咁仲而我覺得有啲奇怪啫。譬如你睇呢個個案，譬如你講到交接啊、啲班啊、交更等等啦。咁譬如一個病人，譬如一張床擺咗嗰度，佢超過十個鐘頭喎，即係冇乜人察覺到咁樣。呢個會唔會好奇怪咧？係人手問題，有陣時個制度問題咧。譬如佢經過嗰張牀，有個人瞓喺度嘅喎，唔係冇人喺度噶嘛。咁冇人察覺咩？或者冇人會有個警覺性嘅咩？即係 嗱，其實而家就冇資料，究竟嗰、那個。瞓喺屋，佢幾點鐘開始瞓咗喺即係個病床度？即係新聞我都睇唔到個資料。究竟係佢嚟即係佢哋話五點幾揾到佢啊嘛？即係五點幾之前嗰刻，佢行翻嚟啦，出現翻啦，跟住喺嗰度躺咗一陣就唔好彩就離世咗，定係話唔係啊？佢喺嗰張牀瞓咗好耐，冇人知道咧。咁呢樣嘢我都冇嗰個資料啊。咁不過我都承認嘅，因為即係。急症室咧，嗰個等候區咧，真係唔係一個病房，更加唔係一個病格，係有啲混亂嘅。有時又會有啲即係屋企人即係行出行入啊，街外人行出行入等候。有時候我諗其實第一個問題就係話我自己會覺得第一個問題，呢、這個病人你失聯咗咁耐。有冇即係都要揾出一個答案？ 冇錯，點解揾唔到嘅咧？真係。 是啦、即是哪怕是找到家人找到答案定是怎样找到病人，我觉得第一这样东西如果我们早点找到个病人、会不会、可以已经上了病房、他有了治疗呢？ 好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个病人在我度瞓了几耐呢、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 好啊，唔该晒先啊，马淑仪。 嘅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的项目拨款。两项建议涉及的额外开支预计为13.8亿元。获立法会财委会批准，最早六月实施。在完善医疗援助审查机制方面，修订每年可以动用财务资源的计算方法，扣除认可扣除项目之后，只是计算病人家庭可动用收入的八成，又会增加认可扣减项目，病人分担费用不超出2000元的情况下，首次申请经济审查有效延长至到18个月。而由於經濟惡化和失業率仍然高企，第二輪 N 無津貼申請住戶會較第一輪增加約四成。歐洲議會表決通過取消西班牙加泰自治政府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和兩名自治政府前成員的刑事豁免權，意味三人有機會被引渡到西班牙面對涉嫌煽動叛亂的指控。普伊格蒙特和另外两名加泰自治政府前成员分别在前年和去年成为欧洲议会议员，普伊格蒙特和其中一人正是流亡比利时，另一人正是身处苏格兰。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天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俾大家知先啦。港铁港岛线湾仔站咧，因为有事故啊，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服务系受到阻延嘅。港岛线啊，港铁嘅港岛线湾仔站因为有事故，港岛线去柴湾方向服务系有受到阻延嘅。咁啊，路面方面咧，九龙啊。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平石村对开慢线咧，头先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蒲岗村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之前平石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另外窝打老道南行线去尖沙咀，头先喺浸会医院桥面段嘅慢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多车少少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塞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过去港岛之前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是走了的了。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相当之多车，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去到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红磡观音庙那里有些临时交通安排，所以观音庙附近的平治街差管理、观音街、获家道都有封路措施。平治街和基利士南路还有模糊街都是很多车的。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平治街的龙尾塞到去浙江街。深水埗钦州街荔枝角道交界就有啲紧急维修，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啊嗰度比较多车少少。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沥源村一带仲系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安全车速报告由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办法的改变，多元性是不是还可以存在呢？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 廿几年、卅年香港的选举，一路来讲，民生的问题并不是选民最重要的选取议员的标准来的。分歧最大的其实一路都是政治。如果你说将那些东西全部都抹走的话，其实就没什么好选的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吃了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返三四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翻嚟，我继续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一个男病人咧，广华医院急症室咧等候咗十个钟头之后咧，就发现喺服呢个等候区度死亡噶。咁呢件事件里边咧，就引起好多人嘅留意啦。咁亦都有讲咧，到底系咪即系疏忽咗咧？即系或者有边啲环节里面出咗问题咧？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有位听众李先生咧就接通咗啦。咁啊，先同阿李生倾下先。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系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好啊。 系，请讲。 喂，今次呢个事件咧，即系好大 感受啦，因为自己屋企都有两位老人咧，都长期病患嚟嘅。咁啊，同头先个广告所讲一样啊，真系肺阻隔嘅，咁啊经常都入院嘅，咁啊更加令到我唔开心。咁啊，整体嚟讲，我觉得系人，即系医疗制度嘅人手啦、政策啦，同埋官僚所导致嘅。咁啊，即系容许我有少少情绪化所讲，我联想到即系好似服务性行业咁啦，去餐厅或者去银行咁啦，咁啊揿一张飞俾你，你自己过咗号。你冇嚟啫，咁样讲，咁啊，直至到间银行或者嗰间商铺关门啦，先至发觉有人，哦，原来呢个人做乜嘢啊？点解冇人理啊？咁样先至发现到呢个病人原来已经吓翻咗天堂啊！咁样讲，咁啊呢个真系好不幸啊！原来医院系最危险嘅地方，就承认就等于点咧？唔好讲警察啦，我讲消防局啦，费事政治敏感，原来消防局会火烛嘅， 咁啊谂唔到啊， 好。是啊，即系正如头先上新闻前嗰位嘉宾所讲啦，即系医护嘅专业人士所讲啊，如果我哋系咪真系换间嘅时候先至临收工嗰个同事，或者下一间新翻工嘅同事巡一巡个场，先发觉原来有一个走漏咗，但系已经好可惜、好不幸离开咗啦咁样。如果早啲发觉，举例子可能即系好似我所讲嘅银行咁样样，会唔会有个大堂经理哦，间唔时会出嚟？咁当然啦，好似呢个 case 咁，唔一定系医生啦，因为人手不足嘛，未必有一个唔需要有一个好具有专业知识嘅人士，即系可能即系普通一个行政人员出嚟睇睇，会跟进一下，我相信好明显会睇到一个人系咪 collapse 咗，系嘛， 好啊， 咁或者佢救得翻嘅，系嘛， 唔该晒你，好啊，唔该晒，唔该晒李生。咁你到底係巡一巡呢嘅話，你起碼可以及早發現啦。咁好啦，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呢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仲有一位陸先生都係接通咗。陸先生。 陸生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我姓陸嘅。咁就本身呢就有時候因為身體嘅問題呢都會入下急症室咁樣。因為都知道其實即係出面 clinic 係解決唔到我嗰個基本問題嘅。咁就譬如喺等医生睇固然之啊耐啦，咁、但系等入院其实都好耐噶，因为佢 send 你去某个区份嗰度咧，叫你等，即系其实佢主要就系医生去预备啲文件咧，货入院嘅，跟住佢会叫嗰啲职员咧去，其实拿一扎 file 咧就去入院部嗰度咧，做 register， 然后再搵嗰个职员咧将嗰扎 file 咧。拎翻过嚟，跟住叫急症室姑娘咧，就会叫啲人嚟入院。 系阿陆生，你嘅经验以往通常要等几耐啊？ 哇，好耐啊，几个钟试过噶啦，差唔多即系超过两个钟又有，唔止啊，超过三个钟又有，就 都耐 噶。摆上嚟咧。半個鐘都有，咁即係其實 depends 佢個急症室嘅情況啊，同埋佢人手安排咯。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份件打，即係你打好份文件咧，你譬如你叫我自己走去登記入院，跟住自己上病房，其實係得嘅。即係呢度其實可以慳翻啲人手啊， 效率高啲啊。 係啊，即係其實唔需要等咁耐咯。同埋嗰個病人好奇怪，我自己覺得啊，佢瞓喺張牀度，其實。为什么会没有人理的呢、因为他本身入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带他来呢、因为其实他要睡在张床那里其实应该是有个人带他来的。 即是另一家人是吧 他有家人的他有家人的。 陪诊的人士啦。咁佢即係譬如有個人喺佢喺床隔離咁樣，佢應該發覺到佢有冇啲咩問題嘅。譬如有時以前我媽媽生前佢要入醫院咧，我哋都會陪住佢，直至到佢去到病房，姑娘話你哋可以翻屋企啦，我哋先走嘅。咁 放心啲啦，先至。 因為其實你等嘅過程其實係好耐嘅，尤其是嗰啲瞓喺度嗰啲人士，即係未必可以即時有人成日可以睇住佢，因為佢可能突然間咧即係。个呼吸差咗啊？点样？即系你自己冇人喺隔篱留意住咧，其实系一个风险嚟嘅。 系啊，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林先生。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倾紧嘅就关于咧就有一个病人咧就喺广华医院急症室等咗十个钟头啊。咁啊，最后咧就发现到嘅时候就已经过身啦。咁啊，对呢件事件里边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表达你意见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嘅，我电话系1872311。咁好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请到另一个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事件咧，就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嘅。 系，林志友你好， 嗯，你好，系主持你好。 系啊，我哋啱听讲开呢件事件啊，咁今次里边咧，你觉得今次呢个事件系属唔属于都几不寻常，或者都好罕见啊？即系有十几个钟头嘅事，最后发生咗个病人要离世。 嗱，当然啦，即系病人要等十几个钟先可以上到病房咧，呢、這个都唔系啲咩即系罕有嘅事情。咁、只不过今次呢件事咧，非常之不幸就系、是、即系病人咧，就喺、是、个等候期间就系、是、即系过身啦。咁、呢个都系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用翻呢个摩菲定律咧，呢啲事情最唔想发生嘅都会一定会发生嘅，因为你嗰个嘅等候期间咧，加上你如果能即系喺嗰个嘅急症室嘅范围之内冇一啲嘅监察嘅。嘅人員啦，或者系統去即系去睇翻佢哋嗰個生命嘅表徵啦。咁呢個都係發生咗，特別佢哋即係可能進入昏迷啊，或者係即係喺一個危殆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冇人可以喺身邊睇住佢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等幾個鐘，咁職員都嘗試揾過佢，都揾唔到咧。咁其實都係好奇怪，因為嗰個病人正正就係喺嗰個醫院範圍之內，同埋喺等候區嗰度去即係等上房咁樣。咁、所以呢個我哋唔知道會唔會係有啲即係人為嘅一啲失誤喺入面啦。咁、但我諗我哋即係唔應該話用一個追究責任嘅方式嚟睇呢件事，因為人命嚟講咧，你有啲乜嘢追究嘅嘢都即係攞唔翻條命翻嚟。咁、所以咯，我諗即係醫管局咧應該要去審視翻呢個我咁不幸個案咧，即係喺個系統方面咧，應該要去揾一啲新嘅方式咧嚟到去解決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可能有供不足嘅問題。即係當然我哋知道急症室係一個即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即係好多人即係、就是、要去睇症啦，亦都係要等上病房啦。咁但係都係要諗辦法點樣可以防止呢啲事情。咁其實喺英國咧，即係我參考翻。喺嗰個英國嘅一啲嘅即係報告啦嚇，咁佢哋都會有一啲嘅無線嘅一啲生命表徵嘅監察系統咧，可以俾病人咧去戴上啦。咁當佢哋有啲譬如脈搏啊、嗰、那個體温啊，或者係啲呼吸啊出現咗一啲異常嘅話咧，咁可能會通知到嗰個一個監察系統，咁、從而咧啲醫院嘅醫護咧就可以即刻去追尋啦。第二咧就可能要考慮引用一啲叫做無線無線電嘅射頻一啲係即係嗰個技術啦 RFID 啦去幫助你去錄起嗰個嘅病人嘅、即係如果發生咗嗰個生命表徵一啲嘅、一啲警告嘅話，咁呢啲 係我想問一下你啦，即係呢啲所有呢啲我哋而家香港公立醫院都係冇嘅嘛，全部都即係包括監察啊，或者你頭先講嘅無線電呢啲射頻去監控啊，都係冇嘅嘛。 如果你上咗病房嘅話，咁固然佢有一啲嘅病床咧，就側邊有一啲系統可以俾你去即係帶。 等候區就冇啦。 等候區或者呢個係啦，急症室嗰度咧。 係，以我所知就冇呢啲系統去幫醫護去監察病人嗰個生命表徵。呢啲都係錢嘅嘢咧，我諗技術已經都好成熟嘅。咁所以係即係點樣裝置呢啲系統啊？咁去幫嗰啲職員去即係監察病人嗰個情況都係緊要咯。 咁今次裏面你覺得即係譬如話呢次事件呢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好驚訝啦。咁其實早前嘅時候呢就都有發生過類似嘅事件嘅。咁林志由你覺得喺個病人即係權益呢方面呢，你頭先提出幾啲咁樣嘅即係監察咁樣嘅機制或者儀器呢，有冇需要即係提上一個議程裏面要早啲做或者係需要及早去做呢？ 這個我覺得有需要，因為這些都是錢的問題，而醫管局budget即是每年幾百億呢，這些是很少的東西來的。第一，即係個技術已經成熟啦，同埋即係如果你啊，即係再有一次咁嘅事情發生咧，呢、這個就係非常唔可以接受嘅。咁同埋呢個都係即係我哋預計得到會發生嘅嘢嘅。因為我自己都曾經試過半夜三更，我肚痛到緊要，等好耐，好耐，咁都未有機會即係輪到去睇醫生嘅。咁啊，跟住都自己發覺個肚冇事啦，可以翻嚟啦。咁即係呢啲事情係任何時間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包括你和我。咁呢啲嘢，我諗醫管局知，當然佢哋知道金正生係個已經去到一個樽頸嘅位置啦，每年200多萬、210萬左右啦，人士使用嘅。咁呢個數目咁龐大嘅話咧，如果你話即係市民即係要等上房期間，其實真係有一個嘅迫切性 風險啊， 係有風險喺度啦。咁可能即係要有一個監察。如果你話 去院方而家報告佢話，即係其實期間等候期間都有，即係院方嘅人去，即係去一路照顧佢嘅話咧，其實而家睇翻件事，應該就唔係嗰個回事咯。 咁其實就住啱啱你講嗰啲技術咧，其實你哋即係病人政策連線嗰度有冇同醫管局提過呢啲咧？佢哋有冇啲咩嘅回應俾翻你哋嘅？即係佢哋係想做定 冇提冇提過嘅。我都相信即係佢哋一直咧，即係急症室咧都有人去照顧病人嘅。咁但係今次呢件事睇到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我哋聽咗好耐，就話啲病人即係等上房嘅時間，咁即係佢已經有張病床俾佢哋即係用緊㗎啦。咁我都覺得應該已經係有人照顧佢哋㗎啦。咁但係即係無奈地就話今次呢件事咧，就可能係因為嗰、那個半日三更啦，可能人手方面啦。其他咁可能即係院方要審視一下呢個事情係點樣，咁但係發生咗有人命嘅一個損失啦，咁可能其他地方我哋都可能會嘗試即係同，因為我哋組織入面我哋嘅副會長都係醫管局入面佢嗰個大會嘅其中嘅成員啦，咁我會同佢商量一下，睇下會唔會佢喺大會上面去攞出嚟討論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林志友， 唔該曬你， okay, 多謝。 系啊，啱同佢倾嘅就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嘅，咁嚟而家倾紧咧，关于一个男病人咧，就喺急症室等候十个钟头咧，就发现咧喺呢个等候区咧过身嘅。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有另一位咧，就系一个陪诊员嚟嘅。咁啊，系阿麦女士啊，都想参与啦讨论嘅。麦女士你好， 麦女士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系啊。咁今次事件里面点啊？你想系啦，你觉得有啲咩意见啊？ 咁其实我喺我做。大部分咧，我都係威爾斯做嘅，即係我係陪診員。咁咧就聽到嗰個廣華醫院嗰個問題咧，其實我會講翻，如果威爾斯即係譬如佢哋入咗，我哋就假設啦，佢我哋唔講之前，淨係講話佢批咗入院啦。咁我哋啲陪診員會走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上房去威爾斯上去咧，你頭先講過兩個鐘頭、三個鐘頭係濕濕碎嘅咋？我哋試過等過八個鐘頭、十個鐘頭，甚至乎等到24小時，嗰、那個院有醫生再抽血，佢係冇事，只要走得都上唔到房嘅。咁講翻譬如假設我哋成日都喺度啦，我哋見到譬如call 揾嗰個院友揾唔到話要上房嘅咧，佢哋會開大咪，但係所有嘅佢哋嗰啲職員咧。是逐張床逐個輪椅去找的、就不會說不找的， 是即是叫咪的時候他沒有回應、找不到他 沒回應， 那就要找的了，是不是立刻要做的呢件事要、 是他們聽到、他們會怎樣呢，譬如說收這個人入院，這個 A 先生、那些職員呢就不是醫管局的、是那些外判工、他們來到之後就跟個護士問個護士我要攞呢個院友上房嘅，咁佢就話俾聽，佢係第邊一區邊一格幾多號位，佢於是咧嗰啲外判工咧就會去過去嗰邊揾佢噶啦，咦揾唔到喎，佢哋就會翻轉頭去護士站，跟住咧所有嘅職員咧就會出嚟幫手揾噶啦，逐張床罩，逐個輪椅揾，逐個地方喺度嗌咪嘅，咁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多事嘅咧，佢嗌我隔離嗰張床嗰人行，我就話俾你聽，係真係冇可能會嗰、那個人會死咗喺度嘅。 系啊，咁我都想问一问咧，其实呢啲你以你所知咧，其实喺所有公立医院咧，即系呢啲推上病房嗰啲人咧，系咪都系外判为主嘅咧？即系唔会话系 全部都系外判嘅， 全部都系外判嘅。哦，即系会唔会有可能就系话，因为系外判咧，所以嗰个服务嗰个指标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咧，喺唔同嘅医院。 但系个问题上，外判话揾唔到佢啫，佢会翻去护士站，跟住就系医院嘅职员去成个急症室区揾佢嘅，就唔会话唔揾佢嘅。 系， 系 啊，因为我哋成日，因为我做咗成十几年噶，我系未试过见嗰啲情况，我只见过咧，我哋排队等见医生，等十几个钟头，吓、那个家属行开咗，那个院友死咗。我哋就见过呢个情况，直头未即系使十几个钟头去分流咗之后，十几个钟等见医生。而嗰个家属觉得攰得滞啦，唔等啦，走咗谂住呢度又睇，点知个家属就喺嗰啲位死咗。 我哋就見得多呢啲咁嘅情況。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麥女士， 唔該你。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一位係做陪診員嘅麥女士，講翻個情況嘅。咁啊，佢都承認今次呢個都係一個罕見嘅例子啦。 因為啱啱如果聽佢咁樣講法咧，即係以佢嘅經驗嚟講，即係萬一真係嗌大咪見唔到嗰個人咧、其實真係會去揾嘅，係啊，唔會話咁樣嗌完一次兩次見唔到咧，就幾個鐘再嗌一次，咁啊冇一回事。咁呢樣嘢似乎真係有少少人為上嘅疏忽喎。 嗯，係啊，咁啊好啦，咁但係個時間關係咧，都要傾到呢度啦。咁我先休息一陣啊，翻嚟開另一個話題嘅，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虐待動物嘅事件時有所聞，除咗令人髮指之外，反映社會出現乜嘢問題？唔同人對待動物可能有唔同嘅態度。喺文明社會，動物有啲咩權益呢？討論動物權益會有咩爭議？岑日飛同嘉賓林月、李淑敏一齊講動物權益。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西杰啊，生命影响生命呢六个字喺大气候嚟讲会唔会严肃咗啲咧？ 带小朋友行山执垃圾，感动自己班伙计主动投入环保生活，瑞文你觉得好严肃咩？ 直头例子都爆、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环保素人 Wendy 现身说法。 咦，咁啱嘅，我都请嚟咗一位小学校长，倾下佢点样由自身出发，将环境教育带入校园，真系心有灵犀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想談另一個話題，金文峰，我記得好像都是跟你在自由風的時候一起討論過這個，是吧？是，你還有一些印象就是關於個膠樽回收的， 沒錯。 膠樽回收呢，就是大家知道呢，就是政府有個建議的環保署，就是公眾回收的膠樽每個呢就可以獲得回贈1毫子、政府呢就會向生產商徵收每個膠樽就5毫或者0.65的循環，即是6.5毫的循環再造費這樣的。到底這個建議裡面可不可行呢？我上一次討論咧，金文峰，我即係記得都仲係咧，就係大家都覺得個銀碼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用經濟方法嘅經濟誘因係咪行得通咧？咁樣咁咁，我今日再討論，因為都有啲新嘅事態發展嘅。咁既然再繼續討論啦，咁金文峰，不如你都再同我哋講講啦嚇。即係依個咁樣回收方案嘅話咧，其實應該點樣做咧？即係依個政策先可以推得到落去咧。咁 係啦，其實個方向就係正確嘅，即係用呢個經濟誘因啦。即係如果你回收一個膠樽咧，咁就俾翻啲費用你咁樣樣。咁但係而家個問題，我諗大家都喺度質疑緊一樣嘢噶啦，就係話一個樽咁啊，只係值一毫子嘅啫咁樣樣。其實上次我記得我哋一齊做嗰陣時都有訪問其他業界嘅人士，佢哋都有提出啲外國嘅經驗，就話可能譬如其他外國你折算翻咧，都可能要1蚊至2蚊港紙，咁先係一個合理或者一個令到一啲居民係有一個足夠嘅誘因去做呢一樣嘢。咁而家只係得一毫子咧，我相信真係你想象下，其實啲膠樽都幾牙位嘅嘛，咁你可能儲咗10個20個先得個1-2蚊咧，你要香港人去為咗呢樣嘢去，即係純粹從誘因經濟誘因嚟講，唔從環保角度嚟講咧，咁咪幾難可以推動到佢哋去做呢個回收嘅，我就覺得。 係啊，即係回收咧，咁就而家即係佢塑料嗰個問題嚟，你關注啦。其實好多人即係細細個就飲汽水嗰啲咧，其實回收樽咧都係一段時間咧，好長時間都係咁樣做㗎。 冇錯。 咁你去翻嗰個鋪頭俾，可能有幾毫紙俾你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我哋上次傾都係啦，個反應都係話咧，就可能係嗰啲即係製造嗰啲公司，即係飲品嗰啲公司，反而就唔係好想做，因為咧你知一要回收咧，牽涉咗好多啦， 環節啦， 冇錯，包括埋嘅成本啊等等啊咁。咁一陣間我哋都會傾一傾呢個問題啊，到底個成本嗰方面咧，係咪會成為一個阻力咧嚇？即係對整件事啊咁。 係，咁啊當然我哋會見到，即係上次都有講過呢樣嘢，就係話。當然嗰啲製造商就希望壓低個成本啦，就將嗰個叫做回贈嗰個費用咧壓到越低越好。咁所以呢個其實中間有個矛盾，但係我諗政府如果真係要去有決心去推呢樣嘢咧，咁就行一步比較決斷啲嘅一步啦，即係提高翻嗰個費用。否則你而家話一毫咧，你將來要提升，你可以提升幾多咧？2毫、3毫，即係你人哋就會話啊，突然間暴升100%、200% 咁樣樣。所以我諗你如果真係有決心要做，以為環保係重要咧，應該可能真係要下定決心，可能將呢個費用提高多少少咧。 係啊，費用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大家記得可能即係個膠袋徵費嘅時候咧，最初咧個數字睇到咧都係見效嘅。 係 咁，但係到後來咧，可能慢慢大家都習慣咗啦，咁可能俾咪俾咯咁樣。咁結果咧個數字睇翻咧。就又慢慢上升翻嘅，咁到底个胶樽嘅回收计划到底系咪可行咧？或一毫子咪仲可以有提高啲咧？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我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个案，包括13宗输入同埋8宗本地个案，其中3宗感染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K11秒私人明朝食馆群组再多1人确诊，这个群组至今有10名工作人员、22名食客同埋20名紧密接触者确诊。有家庭医生说，有20%已经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打针前经评估之后发现未必适合现阶段接种。医生林永和表示，部分人病历不齐全，疫情期间只是配药，多年没有做身体检查，亦都有三高人士有吸烟习惯，担心可能有隐性心脏病，因此建议他们先验身后接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近日门诊多了病人查询应否接种疫苗，他说科兴疫苗未有足够的第三期数据，药厂没有仔细列明病情，怎样就是不适合接种。专家委员会的指引亦都含糊，令到不少前线医生和私家医生无所适从，甚至有些愤怒。他说前线或家庭医生并非疫苗专家，只能够给予很保守的意见。当局可考虑暂停为60岁以上或和长期病患者注射科兴疫苗。警方侦破一个网上求职骗案诈骗集团，拘捕5男1女，涉及至少68宗骗案，涉款750万元。一名在法律业务公司的会计师，因为求财心切，亏空公款200万，以拆单方式赚取佣金。警方说，诈骗集团在社交平台刊登招聘广告，要求受害人以网上购物增加销售记录，承诺完成交易之后会发还本金的5%至12%的佣金。集团会要求受害人将钱存入他们的指定户口，而不是网上平台付款，但在收到存款之后失去联络。被捕人士年龄由18至69岁，报称商人侍应。涉案的人士年龄介乎18至69岁，报称商人。受害的人士年龄介乎18至69岁，报称商人、侍应、学生、洗衣店店员和退休人士等，其中2人是骨干成员。世卫表示不建议推行疫苗护照用于跨国旅游。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指出，基于实际和道德等多重考虑，指疫苗接种仍未在全球普及，可能对某些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不公平，而要求出示疫苗护照作为跨国旅游，将进一步造成不公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明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港铁线嘅事故已经处理好，港铁线嘅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咁就系之前啦，喺湾仔站曾经有乘客因为不适啦就求助，已经处理好噶啦。港铁线嘅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而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桥嘅位置啦就挤塞噶，主要就因为转落去芜湖街嘅车比较多，而家龙尾啦过咗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过咗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兆会路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钦州街荔枝角道有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旺角道都有水务急修啦，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慢线封闭，旺角道嘅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珀丽湾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嘅关于个胶樽回收啊，咁咧就系回赠一毫子啊，咁到底咧系咪可行咧？同埋呢个咁嘅即系回收价系咪真系太低咧？啊，金文峰，咁我哋咧就即系会倾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一位嘅环保界人士咧，即系同我倾下呢个话题先。咁我就请到咧就环保协进会嘅总干事阿邱荣光嘅，邱荣光你好， 邱荣光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啊，嗱，我哋倾紧咧就关于个计划啦，咁咧就其实都开咗会嘅，即系啱最近啦吓，咁啊都有啲唔同嘅人嘅意见都提出咗啦，包括环保署啊、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啊等等啊咁。咁好啦，咁你可唔可以阿邱荣光，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总结下咧？即系而家件事嘅发展咧，即系到呢个阶段咧，其实跟住落去会点做咧？会唔会考虑真系从嗰一毫子咧去调升翻多啲，令到个计划即系可行性大啲啊咁咧？ 咁我哋做嗰个胶樽回收呢，其实都做咗差唔多十年㗎啦。咁我哋见到嘅呢，其实市民呢就係、是、都听话嘅。即係有十年前嘅时候呢，佢哋胶啲胶樽嚟呢，里面又未飲晒啲嘢啦，黐粒粒啦，个盖又唔会分开啦，咁样。咁呢十年嘅教育呢，即係环保署啦，或者我哋环保组织呢，其实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呢。咁而家见到嘅市民拎得胶樽嚟嘅呢，都乖嘅，就係将嗰个飲品倒晒出嚟啦，即係飲晒佢或者攞攞佢，然後將個膠蓋一齊分開埋嚟到。 咁幾好喎都吓。 唔錯㗎啦，即係嗰個意識上面肯交嚟嗰啲就會好乖嘅。咁你喺街見到嗰啲樽掉喺度嗰啲呢，就有啲人唔好乖啦，係咪咁。咁所以話嗰、那個回饋嗰個錢究竟幾多呢咁。咁我哋以個經驗嚟講，以往我哋嗰個回饋都有嘅。咁我哋就換返啲嘅柴米油鹽，即係廁紙啊、油啊咁樣啦，咁以物換物，咁都計到個價值出嚟嘅。咁嗰陣時個價值呢，大約都係一毫子至到兩毫子到。咁當然你話而家香港嘅膠樽，你話每日500萬又好、700萬又好嘅膠樽回收到嘅量呢，其實都係 10% 上下留下㗎啦。咁仲有好多嘅膠樽呢都未回收嘅。咁嗰個費用究竟幾多呢？咁我諗大眾市民又可以參與討論啦。咁因為之前我哋同埋香港大學呢都做咗個普查。咁嗰個普查呢就啦，同政府呢個係完全唔同嘅，因為我哋講緊嗰個係按樽制度。佢講緊呢個回饋呢，就係你無論任何人做個膠樽或者飲完個膠樽拎 到 呢，你就都有㗎，就攞返一毫子。因為你買個樽飲品嘅時候呢，你冇付出多一毫子嘛。咁但係你會攞返一毫子嘅。咁同埋佢會有個五毫子呢，就會同啲嘅飲品商，因為佢賺咗錢嘛，賣飲品，咁佢會收返個幾毫子呢嚟到做個回收費用嘅。咁我哋嗰、那個同廣大嘅研究呢，其實就睇緊一個按樽制度。即係按樽嘅意思，即係你去5蚊買一杯買一樽汽水， 咁但係五蚊，你去五蚊嘅時候咧，你要俾佢六個半。 嗯， 咁佢六個半咧，就一蚊就按樽。咁你飲完咗樽汽水咧，就你就會好記得喎。喂，我個樽仲有一蚊係我嘅，咁我要攞翻喎，我要交翻個樽啦咁。咁然後嗰五毫子咧就做翻嗰個回收費用，即係好似膠袋税咁。 嗯， 啊咁最初我聽到咧都話哇五毫子好多喎、哦，咁但係諗下，你即係去超市買嘢唔記得帶膠袋咁。咁、 嗯、 你都願意拎嗰五毫子出嚟用一陣間個袋入邊嘅垃圾袋啦咁，咁、 嗯、 又似乎係咪市民可以承受得咧咁？咁、 嗯、 所以我哋都係掉多一個方案嚟去俾大家討論啫，即係有兩個有即係一個銀仔有兩邊咁，一邊咧就係、是、回饋，總之你有個膠樽你就攞到一毫子啦咁樣、 嗯， 或者大家討論之後可能兩毫三毫子唔知啦係咪？咁、 嗯嗯、 另外一邊咧就係話你買嘅時候你已經有一個按樽制度，你俾多咗。嗯咁你會記得第二去攞翻，咁你就一定會攞翻個樽去啦。咁呢啲就即係個以往十幾廿年前啦，或者再遠啲，不嬲都有個按樽制度噶啦。 咁就玻璃樽啦，係啦， 係啦，乜啤酒啊，乜乜奶啊，咁嗰啲都有個按樽制度噶啦。咁其實又唔係一啲完全新奇嘅事嚟嘅。咁不過好值得大家市民真係俾啲意見嚟到討論啦，同埋都係值得反思一下，究竟我哋係咪？一毫子我哋就只要願意去行多一步，定係真係需要按樽嚟到去，即係好似加重啲嗰、那個嗰、那個力度嚟到去令到即係大家都真係好好地去將啲嘢回收咧咁樣啦。 係啊，邱榮光啊，我哋傾咗咁耐嘅咧，呢、這個話題咧，其實係邊種傾向會多啲嘅？即係政府到時候做，即係會繼續維持翻，譬如有膠樽攞翻去就攞咗一毫子，有陣時係用按樽制咁，有冇一個方案或者一個主流啲嘅？或者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做这个方法的，有没有的 现在？我政府现在订出来就是那个回馈那个优质啦。那、嗯、我相信其实可以是从步渐进去做啦。 嗯。 那如果你是做一个回馈优质的，那发觉个效果都有，但是不是很彰显的。 嗯。 那可以考虑就再加重一些那个力度去到做这个按樽制咯。 嗯。 那当然两个的方法来讲，可能优质那个的即係行政嗰方面個費用支出，同埋嗰個如果係按樽制嘅費用支出，會係點樣咧？咁都係值得去計一計嘅。咁我覺得係我哋掟一啲唔同方案俾大家去諗啦，依樣嘢嚇。 但係你講嗰個而家嘅譬如回收嘅話，大概係10%到啦，係嘛？即係回收到嗰、那個。 有唔同嘅數字，但係最多都係講緊10% 嘅啫。係， 其實同其他城市比係咪偏低啊？呢、這個數字？ 睇下同咩城市比啦，譬如你話到去德國啊、挪威啊、甚至乎韓國啊啲咧，咁佢哋都有啲嘅按樽制度或者係回饋制度嘅，咁佢哋有啲按樽嘅錢，甚至乎去到係幾蚊一兩蚊嘅，仲貴啲，咁亦都有啲回饋嘅制度係一毫子或者去到五毫子，亦都有嘅，咁變咗就睇翻邊啲國家啦，咁呢個講下咧，可能又帶到去講呢、這個。廢物徵費啦，咁你要即係幾樣嘢要配合。如果你又有廢物徵費，咁亦都有呢個回按樽嘅或者係一個回饋嘅制度嘅話咧，咁嗰啲人就會好樂意咁將佢屋企嘅垃圾分得更加清楚。 嗯， 咁佢會垃圾徵費俾少少錢啦，咁佢嘅回收物又有啲獎勵喎，咁啊變咗咧，佢哋就會加即係大家會加倍啲努力去到即係減費啦，同埋將呢啲嘢回收咗佢啦嚇，咁、即係外國都好多啲例子喺度嘅， 係啊，因為佢啱啱其實都講到外國嘅例子啦，咁其實都講到外國嗰、那個其實嗰個回贈嘅費用咧，就其實一定係甚至去到一蚊兩蚊嘅港紙嘅兑換翻嘅話，咁環資會其實都有質疑過而家。回贈一毫會唔會嘅誘因太細咧？即係啱啱其實都講到就係我哋其實仲有好多嘅膠樽仲未回收，即係政府其實以你嘅理解，會唔會真係有諗過將呢個回贈由一毫加翻多少少咧？可以一次過去希望增加個誘因，可以回收更加多嘅膠樽。 嗱，佢哋有好多人提出，有甚至乎之前有五毫子啊回贈啊，咁都有人提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我自己又不得，即係一路做嘅時候咧，我哋就鼓勵多啲係衣物換物嘅。點解咧？咁因為你一去到現金交易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嗱個誘因會大好多。咁但係就唔排除有啲人咧就會將嗰啲嘅膠樽咧做啲手腳啦，係咪？第二就係都會擔心咧，會唔會有啲即係有啲人個頭腦諗得好快噶嘛？ 係， 譬如你個膠樽值一蚊嘅，咁我入口 一兩箱膠樽嚟咪 去換錢 啊？咯，係咪？因為我哋太聰明啦，我哋實在即係好多人都咁所以依幾方面咧，我諗都要攞個平衡啦。同埋你依一兩毫子緊喺邊度嚟咧？係飲品商出啊，定係政府喺某度地方出咧？咁依個錢係點樣用咧？都係咁。如果大家即係其實，除了話真係個錢或者係以物換物嚟到換贈賠贈之外咧，其實始終嗰個教育同埋嗰個公民意識係好重要嘅。如果大家都很愛惜香港嘅地方，其實你俾錢你啊，你都自己識得拎去回收啦，係咪？點會掉到一個山都係口罩同膠樽先得㗎？係咪？咁但係都接受嘅，即係喺個過程裏面我哋俾多少少誘因。等大家養成呢個習慣咯。 嗯，葉雲剛，你頭先提過你有個調查嘅，嗰、那個係咪話即係反映到啲市民都支持嘅嘛？即係回收嘅計劃，咪可以同佢講講嗰個結果啊？ 好啊，嗱、那個調查咧就主要就係問按樽值幾多錢，無論一蚊咁，咁啊發覺好多人喺個調查都話贊成嘅，按樽無一蚊，我哋都接受得到，或者個膠樽佢覺得個價值都應該係值五毫子咁樣嘅嚇。咁所以所以個港大嗰個調查裏面咧，就出咗一個嘅建議，就係話，咦，既然係咁，如果市民都接受得到，咁我哋又不妨俾一個大膽進取啲嘅方案咧，就係我哋不如收多個半，咁一蚊就按樽，五毫子就係嚟做呢個膠樽嘅回收嘅費用，支援翻個回收工業啦，咁樣樣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嗰個調查發現嘅。咁當然我都補充一句咧，就係話好多次調查嘅時候，大家寫咗個意願出嚟之後，到真係落實去實踐嘅時候咧，咁係咪真係有接受得到咧？其實都會可能有少少落差嘅嚇。咁呢個所以就喺度都我諗政府一樣啦，都係希望市民多啲出聲啦，睇下覺得邊一個係比較好一啲啦。 好啊，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先啊，张荣光。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环保协进会嘅总干事阿邱荣光，咁啊倾紧咧就系政府打算用呢个回赠啊，胶樽回收咧一毫子嘅价钱嘅。咁我电话机旁边有位周女士都想参与我哋讨论，先听下周女士点讲先。周女士你好， 周女士你好。 是你好，咁其实就我自己啦都系有个习惯咧系回收胶樽，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是发现系可以回收嘅地点咧系好少啊，即系其实系好唔方便。譬如你话出面街你见到嗰啲三色箱，基本上咧其实我就系唔相信嘅，我唔相信咧嗰个箱里面嘅胶咧系会拎去回收嘅咯。咁点解会咁咧？因为其实真系太多嘅例子，其实就系见过又好啦，听人讲又好啦，就系嗰啲嘅胶樽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冇诱因啊嘛。即係其實又即係有啲工人亦都係會求其就掉咗落去嗰個嘅垃圾車啦，咁跟住運咗去堆填區啦，咁所以係冇信心嘅。咁另外咧，即係如果即係多一啲，譬如而家係有一啲叫做綠在區區嘅，但係因為只不過咧係一啲唔係區區，即係綠雖然叫綠在區區，但唔係區區有，亦都唔係好方便嘅啲位置。咁但我自己咧，雖然我住北角，但我都會攞啲嘢去西灣河嘅綠在東區。咁即係其實咧。是我哋系需要多啲呢啲咁样嘅地点，系俾人去回收。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市民，我唔系真系因为我可以攞啲樽去回收，我有钱去回报我，我唔系因为呢样，而我真系好想爱护个环境，同埋真系太多教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多啲地点可以回收，同埋就系、是、即系真系俾我哋知道嗰啲回收箱系真系拎去回收嘅话咧，我谂系会增加个信心。咁但系我亦都想讲嘅就系我哋个同埋啲屋苑。其实好紧要嘅就系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好多屋苑，而系制造咗好多嘅胶樽出嚟嘅。咁我哋屋苑嗰度其实咧系有一个嘅叫做试验计划，东区回收胶嘅塑胶试验计划。咁嗰度嘅胶咧，其实真系去拎去回收嘅。咁令到我哋真系会有个即系个动力会摆喺嗰个位置嗰度。咁但系只系东区有，唔系个区都有。咁会唔会呢一样嘢其实应该系政府佢系需要去攞钱出嚟系去 support 呢一啲唔單止推廣，係 support 呢啲環保業。環保業裏面其實係製造咗好多嘅勞動力啦，其實係可以製造咗好多嘅就業率啦。加上而家嘅就業率係即係而家嘅失業率係更高嘅話，點解政府唔可以去用呢一個環保業再造業、回收業我嚟去即係做翻更多嘅 opportunities 咯？ 唔該曬你啊，周女士。唔該曬。咁啊，即係你想做回收嘅話，都有個即係支援嘅系統嘅。係 真回收啊？ 係啦。好啊，咁我呢個話題暫時到咁先啦。今日風話，我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另一個話題。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沙瓦迪级贴盾铺米捧及卖了，刚才的泰文意思就是话：大家好嘛，挂住我嘛，我翻嚟啦。再正是窝追乌胡卫聪，大城小事翻嚟啦。以后每个月第二个星期日嘅早上七点钟咧，我就会喺大城小事里边同大家分享泰国嘅大小事情，记得留意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回来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王正贤。 C 三啦喂 ，C 三定 C 咪啊？人人广播系电台节目嚟、 啊，今集讲服装指导啊嘛。电影里边每一件衫都系好多人嘅心血嚟噶。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土炮电影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傾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講關於個疫苗嘅接種咧，就係擴大呢個接種計劃嘅。咁啊，政府尋日宣布咧，擴大呢個計劃咧，就係新增個七個嘅優先群組咧，就今日起咧可以預約打呢個科興咧或者 BioNTech 嘅疫苗啦。咁啊，預計咧有130万人合資格嘅。咁啊，擴大到呢七類較高風險人士咧，分別就係咩咧？就係從事嘅餐飲業啦，就喺街市、超市、便利店工作嘅人員啦，同埋外賣食店食品嘅速遞員啦。咁同埋呢啲從事公共交通的例如的士啊、小巴司机啊等等，咁同埋咧第三类咧就系啲注册工人、注册建筑工人，咁第四类咧就系啲物业保安管理人员啦，咁啊包括咗保安员啊、清洁工人啊同埋管理处职员，咁啊另外第五类咧就系啲学校嘅教职员啊，咁啊包括咗校车嘅保姆车司机啊等等啊咁，咁啊第六类咧就系旅游业嘅从业员啦，咁啊第七类咧就系属于咧599F 章嘅表列处所嘅职员啦，咁啊增加咗呢几类咧就希望咧就喺个工作里边咧，职场里边咧，希望能够透过注射咧就安全啲啦吓。咁、但系到底对个行业里边咧，其实系有冇影响噶啦？有冇帮助咧？佢个行业里边会唔会遇到某啲问题咧？如果要接种嘅话，咁喺咁嘅呢个话题下边咧，就请到职工盟嘅总干事咧，就叶兆达啦，孟兆达咧系啊，同我哋倾一倾嘅。孟兆达你好， 孟兆达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讲紧咧就系新增咗呢七个优先组别啦。你觉得咧系咪可以帮到嗰啲业界嗰啲工友啊？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而家打疫苗嚟講呢，大家即係覺得都好多顧慮嘅。 嗯， 即係你見到都有唔少個案呢係出現過敏反應啊，有副作用啊，甚至乎有死亡個案嘅。 嗯， 啊你見到有啲本身預約咗嘅都打退堂鼓㗎啦。 嗯， 個即係願意接種嘅市民數字呢係直線下降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即係你話俾佢優先，佢就即係未必覺得係着數咗嘅，因為即係佢都未必想打嘅。喺而家個情況咁即係不明朗個環境底下，咁我哋反而最擔心就係話，你一路個大前提都係自愿接種嘅。咁你阿陳肇始嘅講法呢就放咗口風，就話你而家有啲處所你本身係要強制檢測嘅，例如食肆嘅員工，如果你願意接種疫苗呢，或者佢就考慮放寬較長時間呢，你係唔需要再去檢測啦，甚至乎免除你已經接種人士嘅檢測要求。嗱，咁就有個客觀效果呢，你變相由自愿接種呢，就老部分嘅老闆可能就覺得，如果啲員工唔使去做檢測，兩個禮拜一次又唔知排幾耐，咁嘅話我就即係為咗貪方便免除麻煩呢，就啲員工個個都要接種疫苗。 即係寧願叫佢打針啦。 是吧，是啦，要打針就一路永日啦，而家政府行呢個方便啦，咁就大鑊啦，咁就變咗呢，其實就唔係自愿性啦，而係有啲員工呢可能喺咁嘅即係為保飯碗壓力底下呢被迫接種。 嗱，所以呢个先系我哋最关注同埋最忧虑嘅地方咯。 系，咁洪少，但系而家个做法咧，佢都唔系要强制噶，即系佢都系即系话即系增加咗呢个优先群组咁啫。咁但系啲工友嘅反应系点咧？即系你觉得佢哋会系即系宁愿唔打，我继续去检测，即系咁。咁呢个事系点样咧？即系佢个即系对呢个政策嗰方面。 即系有啲人佢想打嘅，自不然会去打咗啦。 嗯， 或者会去预约啦。但系你客观上你见到，其实即系而家愿意接种个比率，你相较外国个地方，系偏低噶嘛。喺香港嘅情况，而且即系啲人有睇新闻见到，即系接二连三都有一啲即系负面个案出现，甚至有死亡个案嘅。所以你俾佢排优先。佢唔覺得係一種即係著數咗嘅地方嚟嘅喎。 你覺得工友即係話唔會歡迎嘅，唔會覺得係 歡迎㗎嚇，即係佢本身都唔諗住打嘅。 嗯， 你俾我優先有鬼用咩？咁我都係繼續唔打啫嘛。 嗯， 因為你政府係冇釋除到嗰啲疑慮㗎嘛。 嗯， 更何況即係你有啲即係專家嘅意見反映咗出嚟。原來嗰啲科興疫苗咧，就長期病患者同埋六十歲以上嘅人士咧，係唔適宜打嘅、哦。人哋啲地方係有把關嘅、哦。香港完全都唔去管制嘅，唔去即係建議市民嘅。咁俾人感覺個信心係其實係冇乜嘅，蕩然無存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有好多人對於接種疫苗咧有好大保留，係唔願意打噶。 係啊，但黃少達啱啱其實講起就係嗰個接種啦。咁其實佢話優先打咧，其實都冇話同接種邊一種疫苗嘅，即係假設佢對某一種疫苗可能未必咁有信心咧，都可以打另一種。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其實你哋會唔會即係已經開始收到有啲個案咧，就係話個老闆要逼啲員工去打，有冇啲咁嘅實際個案出現咧？暫時呢一刻。 即系之前个情况咧，就一路都系话自愿性质啦。 系 咁系琴日公布咗话有即系一系列嘅行业咧系会优先。 系 而且咧就陈肇始放风话可能成为一种交换条件嘅。咁我就好担心啦。即系琴日个消息先出，咁到底啲雇主点样消化呢个消息？会唔会变成嗱嗱声又劫啲员工去要去打，然后如果你唔打嘅话就唔使翻工咧？而家暂时我哋未话收到即系呢一啲投诉，但系我哋都即系咨询紧啲呢啲行业嘅员工，到底有冇咁嘅状况？要佢如果有乜情况，记得同即系我哋讲翻。但系你话即系有啲调查亦都做咗啦，即系我哋见到有人力资源公司做过调查，有14% 嘅雇主咧系会要求啲员工一定要打嘅。咁有46% 嘅雇主咧回复嘅时间就话唔会强制啲员工。就算要啲员工打都系鼓励性质嘅啫。呢个系原本嗰个佢哋早前做嘅调查结果啦。咁但系而家政府再出呢个政策，做一个交换条件，放宽强制检测，会唔会令到嗰个数字急升呢？我相信系会有咁嘅忧虑存在。所以亦都有啲工友同我哋讲，就话喂，即系你而家系咪焗人去打针先？系咪你谂住即系见到？有好多負面個案出現，所以啲人冇信心打，為咗向上頭交代，要交數，要督數，所以用呢啲即係拿打手段去逼啲人咧，有啲員工會即係立時就會有一啲咁嘅聯想同埋負面批評出現咗咯。 啊，馮少達，你哋覺得會唔會即係政府可能即係真係會做一個強制咧？譬如話即係當然即係希望你打疫苗會做到一個防禦嘅作用啦。但你哋會唔會擔心，如果到時候真係會宣布係要強制，有冇咁樣嘅估計啊？你 嗱，我覺得係一步步嘅，即係一步步進逼去做到佢心目中嗰個效果嘅。即係首先你就用強制檢測。就某啲行業而家已經要啦，係咪？你見到食肆老人院啊、建築行業啊嗰啲，每兩個禮拜一次。然後 就逐步一路咁样即系发展落去。 系再行多步就你做交换条件、如果你唔想佢就检测。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咁啱同佢倾嘅职工盟总干事阿蒙少达嘅，咁啊自由风。